1945年的2月13号晚上10点，德国东部的城市德累斯顿就响起了防空警报啊！这个地方是德国的历史名城，原来萨克森王国的首府。紧接着呢，英国皇家空军244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就飞到了城市上空，几分钟之内，那800多吨炸弹就倾泻到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里边。德累斯顿呢，咱们讲过，它是萨克森王国首都啊，拥有数百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因为无数精美的巴洛克建筑，被称为这个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可见它的美丽程度。二战爆发之前呢，德累斯顿是这个德国第七大城市，也是德国的照相机、钟表、高级食品的制造中心，是欧洲最富裕的这个城市之一。这次被轰炸的时候啊，其实纳粹德国已经濒临崩溃，离最后投降呢只有不到3月的时间了。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距此只有70公里的地方。德累斯顿城内呢，这个时候有大约50万士兵和20万逃过来的难民。由于之前的战争当中啊，这点呢一直没有被大规模轰炸过，所以呢防空力量薄弱，防空洞呢也不多。那英国空军这244架重轰炸机一来啊，就已经让德累斯顿呢陷入一片火海。不过呢，这只是这个开胃菜冷盘啊，3个小时之后这个正餐到了，529架轰炸机，这是第二波。在此时的夜空当中，800公里之外都能看到德累斯顿的大火，浓烟飞到4000多米高啊，所以这些飞机只能在大火的边缘投弹。第二天是2月14号情人节，德国人刚开始灭火抢救，美国陆军航空队316架 B-17 空中堡垒重轰炸机又来投下了700多吨炸弹，把昨天晚上没炸到的地方都炸了个稀巴烂啊！这还没完，又过了一天，一批本来准备轰炸莱比锡的美军 B-17 轰炸机群，由于莱比锡上空云层太厚，就又把炸弹全扔到这个德累斯顿才返航。可怜的德累斯顿啊，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就这么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库尔特·冯内古特，当时呢在欧洲参军被俘，正好呢被关押在德累斯顿，他和几个看守躲在一个地下肉库里幸存了下来。那战后他写了一本书叫《五号屠宰场》，里面回忆了当时的这个情景啊，说我们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城市已经不见了，到处都是尸体，在公共汽车里很多人死在一起，就像同时突发心脏病一样，大人们呢被烧焦的尸体会缩成跟小孩一样大小，德国人命令我们帮助挖尸体，但是尸体实在太多，我们来不及把所有人都挖出来，只能把这个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拿走，然后德国兵会过来用火焰喷射器直接把这个尸体火化。由于战争期间的混乱，德累斯顿轰炸的死亡人数呢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最高估计说是125000人，对吧？这个数字就超过广岛原子弹了，最保守的统计有25000人，是吧？别忘了德累斯顿一共只有70万人，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成了二战期间盟军无差别轰炸的最后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牺牲品，也是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前两年我们去到这个城市德累斯顿啊，就发现这个城市里的很多古建筑啊都乌漆麻黑的啊，就尤其那个市政厅啊，它那个圣母大教堂啊，就是一块黑砖周围一片白砖，一块黑砖周围一片白砖，说这怎么回事？要是风化的话，那个它那石头变黑，欧洲的大教堂石头变黑应该都黑啊，怎么还有这个白的？后来当地人就跟我们讲啊，说那黑的就是老砖啊，当年二战炸的时候的黑的，白的呢是战后补的，重新修复的，是吧？所以他们当地人管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叫烟熏妆啊，说你看那个我们这整个德累斯顿全城都是烟熏妆，就都是炸的那么四分五裂。那说到这儿呢，咱就该说说这个无差别轰炸啊，这部分节目啊正片里没怎么讲，特地拿出来一集特辑讲，为什么呢？特别重要啊，也特别呢富有争议。咱们知道一战的时候空军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啊，然后发展出了什么侦察机啊、战斗机啊、轰炸机啊这些门类。这个时候的轰炸机是飞得又慢又近，载弹量也不大，所以呢只能轰炸一些前线目标啊。到了20-30年代，飞机性能大幅度提升，这时候就有人开始琢磨了，那么在下一场战争里空军是不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1921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将军就发表了制空论，准确的说呢，就是通过战略轰炸能打赢下一场战争的理论，对吧？你别看这个意大利打仗不行，还诞生了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随后几年，英国皇家空军之父特伦查德元帅和美国空军之父威廉米切尔准将都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这几个人的主要观点总结一下，就是下一场战争里，我们要用大量的轰炸机去轰炸敌人后方的交通线、军工厂甚至城市，消灭敌人的战争潜力，瓦解人民的战争意志，这样甚至可以不需要陆军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根据这个理论，空军将成为未来军队的决定性力量，而空军的核心呢将是轰炸机。所以这个理论呢也叫轰炸机制胜论。到二战开始的时候，轰炸机制胜论啊就成了美英两国空军的主导思想啊。英国轰炸机部队司令阿瑟尔·哈里斯爵士啊，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和战略航空兵司令卡尔·斯帕茨都是这个理论的坚决拥趸者。战争开打的时候，英美就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轰炸机部队。相反呢，德国人对战略轰炸倒是没太重视，毕竟打波兰、打法国都很快在地面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到了不列颠空战的时候，德国人蒙圈了，谁都知道要轰炸英国，可是谁也没想明白怎么炸。首先一个问题是炸哪儿啊？一开始德国人炸的都是军用目标，目的呢是攻敌所必救，引诱皇家空军战斗机出动，是吧？从而夺取制空权。但是这个策略没坚持多久放弃了，改成轰炸伦敦、考文垂这些城市。但是就凭德国空军的那些个战术轰炸机，小短腿，载弹量又低，很难有什么效果，反而给了英国皇家空军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最后这个不得不草草收场，德国空军一不玩就轮到英国人反击。1940年5月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就对德国进行轰炸。一开始英国人的轰炸目标呢是潜艇基地、炼油厂和港口，目的呢是为了拦住德国人登陆。要想进一步实现轰炸机制胜论，就得深入内陆轰啊。这个时候他们面临的呢就是跟德国人之前一样的问题，首先距离太远，英国轰炸机虽然比德国强点，但强不了太多。另外呢，由于没有制空权，白天轰炸的话呢，轰炸机损失非常大，所以英国人呢就都改成了夜间轰。夜轰的时候啊，对这个导航和瞄准设备还有这个经验呢要求很高。那个时候没有 GPS， 那所以在头两年呢效果不咋地。直到这个事情的转折啊，就是发生在这个1942年的5月31号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的重镇科隆组织了千机大轰炸。1047架轰炸机投下了1455吨炸弹啊。英国人的战术是什么呢？先用几架轰炸机投下照明弹，再由主力部队过来扔炸弹。这一次轰炸的效果超过了此前9个月的总和，而只损失了40架轰炸机。所以对这个科隆的轰炸成功之后，英国人尝到了甜头，就开始挨个轰柏林啊、汉堡啊、汉诺威啊，就这些城市挨个轰啊。所以这些城市里边的老建筑也都是烟熏妆啊。到了42年8月，美国加入了这个轰炸。那第八航空队司令斯帕茨呢特别看不起英国人夜间轰炸平民啊、轰炸城市这种行为啊，觉得太不人道啊。所以呢双方分工，美国人白天炸特定的军事目标，英国人呢夜里炸德国城市。美国人主要使用的是 B-24 解放者啊和 B-17 空中堡垒这两种重型轰炸机，在速度上、航程上和载弹量上都超过了这个英国飞机，而且呢配备了先进的观瞄设备，轰炸精度比较高。给这个轰炸机护航的是 P-38 闪电和 P-47 雷电两种战斗机。这个 P-38 呢就是击落山本56的那种啊，但是这两种飞机啊都不能为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也就是说呢跟着飞一半就得返航，这之后轰炸机就得靠自己了啊。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将军说，没关系，轰炸机啊足以自保。为什么呢？这个 B-17 叫做空中堡垒，不是吹的，头部、背部、腹部、尾部左右各有一个炮塔，是吧？一共是10挺机关枪啊，这个自卫火力够猛的了。当时这个 飞机带航炮的都少，那 12.7 机枪就不得了了。斯帕茨呢还发明了一种这个箱型阵型，大轰炸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立方体，德国空军战斗机要想从中间穿过就要受到各个方向上的射击，整个轰炸机群就像一个大刺猬一般靠集火保护自己。但是这斯帕茨啊很快就被打脸了。啊 ,1943 年的4月17号美国117架空中堡垒空袭不来梅。德国呢只起飞了20架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啊，就在美国轰炸机群当中是横冲直撞。空战结束 ,62 架空中堡垒被击落击伤，占参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8月13号 ,363 架空中堡垒轰炸施维因附特的滚珠轴承厂，结果呢60架被击落，是吧？为什么要炸这个地方啊？因为斯帕茨发明了一个拦腰截断理论，就是说呢，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看作一个长长的流水线的话，从矿石到坦克，如果能够中间找到一个关键节点，那么把这个关键节点掐断，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斯帕茨找到的这个节点就是滚珠轴承，你造什么东西都得用滚珠轴承。所以尽管上一次损失惨重，休息俩月之后美军再次派出291架空中堡垒轰炸施维因附特。这次轰炸呢德国人早有准备啊，派出大量的战斗机拦截啊。早先呢在这个战斗机空战当中表现不佳的梅塞施密特110重型战斗机反而因为速度快火力猛啊，对付轰炸机是卓有成效。结果这次又有60架空中堡垒被击落，还有138架勉强飞回去就进了废品收购站了。这次空中大屠杀使得美国陆军第8航空队足足歇了一个月，没能发动这个新的空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轰炸机都不敢靠近德国国界，更不必说深入心脏地区啊！所以这个事实证明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靠自己自保是不靠谱的。这段时间英国人的空袭啊倒是有几次亮点。5月16号 ,19 架兰开斯特重轰炸机以损失8架的代价炸毁了卢尔峡谷的莫内大坝。这次轰炸导致莫内大坝控制了两座水库的存水瞬间排空，水库下游成为一片汪洋，125个军工厂被迫停产。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后来回忆说，如果再这么炸一两次的话，整个鲁尔工业区就会完全停产啊！可是西盟军这边炸了这么多地方，却没有什么靠谱的方式评估轰炸效果，所以呢就没有持续轰炸这儿。到了1944年，盟军的轰炸一天比一天猛烈。为了拦截轰炸机呢，德国人就发明了很多方法，双方呢见招拆招，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德国防空部队的第一道预警是沿海岸线密布的雷达网啊。43年开始呢，英美轰炸机就装备了绰号窗户的雷达干扰装置，其实呢就是从天上撒下大量金属箔条，让雷达屏幕变成一片白花花，作用呢就被大大削弱了。在飞机上德国人也没少做文章啊，像 B-17 这样的重轰炸机机身非常坚固，经常被这个打残打伤之后啊还能飞回去，所以德国战斗机普遍用20毫米机炮代替机枪。后来呢还专门装备了反轰炸机的火箭弹啊，在机枪射程之外发射，一发火箭弹就能干掉一架空中堡垒。地面上德国人建了8座巨型防空碉堡啊，每座呢有20层楼高，顶端呢布满这个88毫米和128毫米高射炮，火力非常猛啊。盟军飞机啊一般都得绕着走。这8座碉堡呢，2座在汉堡，3座在柏林，3座在维也纳啊，有好多的是保存到今天啊，大家去这个城市啊，这几个城市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啊，非常的壮观。所以这些办法一起用，美国的轰炸机几乎每次出动都损失惨重，再这么炸下去实在是这个盯不住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又有转机了啊，因为一种新型战斗机面试啊，这就是这个 P-51 野马战斗机啊，中国1949年开国大典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去的就是这种飞机。P-51 野马是螺旋桨战斗机的巅峰之作，速度、机动性、各项性能远远超过德国的所有战斗机，而且呢航程特别远，给轰炸机全程护航没问题，有富裕。 斯巴茨深刻反思自己之前的失误，热烈欢迎这个战斗机来给护航，而且呢，他还让战斗机部队不用拘束于保护轰炸机啊，可以在轰炸机前面起飞，先飞到目标上空。这个时候，德国战斗机就非常尴尬了，你起飞迎战吧，那轰炸机来了没法拦截，等轰炸机来了再起飞呢，就得冒着野马的火力强行爬升，基本上就也是死路一条。而且现在美国战斗机数量质量都有了优势，飞行员的水平越来越高，德国人在天上就越混越惨。到了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已经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对德军的驻扎地和交通要道进行了狂轰滥炸，威风八面的德国坦克根本就开不到前线，是吧？所以德国空军只能开始憋最后一个大招啊！1944年的6月美军飞行员惊讶地发现了一种没有螺旋桨还飞得奇快的德国飞机，这就是梅塞施密特262啊，简称Mi 262，这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参加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最大速度能够达到900公里每小时，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螺旋桨飞机啊！然后装备四门30毫米的机炮，火力非常凶悍，还能带火箭弹。Mi 262啊，最常用的战术呢是几架飞机编成小队埋伏在高空，从两侧高速接近轰炸机，一阵齐射之后再以高速爬升脱离，所以盟军战斗机只能是目送着他们离去。 Mi 262也就被称为德国空军的这个狼群。1944年9月的一次战斗，六架 Mi 262在几分钟内就击落了15架空中堡垒，而自身无一损失。喷气式飞机让德国空军看到了一丝死灰复燃的希望，但是呢，这点念想很快就被残忍的现实熄灭了。为什么呢？因为盟军飞行员很快就开发出了很多对付 Mi 262的办法啊。首先是护航战斗机要飞在轰炸机上空，遇到 Mi 262就可以加速俯冲，缩小速度上的差距。其次呢，是尽量找 Mi 262转弯时候的时机进行攻击，因为 Mi 262是重型战斗机，灵活性比较差。不过最好的办法呢，还是抓住起降时候的 Mi 262。44年10月5号，一架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就击落了一架正在降落的 Mi 262，那取得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机的战果。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一共有100架 Mi 262被击落，德国排名第5的王牌飞行员，也是第一个喷气战斗机大队的大队长诺沃特尼少校，就是驾驶 Mi 262的时候被一架野马战斗机击落阵亡的啊。当时德国战斗机部队的司令加兰德中将正在前线观察所里，那所以他在无线电里亲耳见证了诺沃特尼被击落的全过程啊，所以对他造成了这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呢，这个 Mi 262呢需要用精炼的航空燃油啊，这个时候对德国来讲这玩意儿就是奢侈品了啊，再加上它起降需要1公里长的跑道，也必然是盟军轰炸机重点关照的对象，所以 Mi 262要想起飞都很困难，所以想用喷气式飞机扭转战局的希望就被彻底破灭了。拦不住轰炸机，施佩尔就把重要的军工厂分散到各处，很多人都搬到了山里啊。再加上其他措施，德国的军工生产呢，反而是在1944年达到最高峰。而对城市的轰炸，有没有达到让德国人战争意志削弱的作用呢？更没有。在德军呢已经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1945年，英美空军还是把一半以上的炸弹投向了德国城市，比如咱们开头说的这德累斯顿大轰炸。虽然轰炸造成了57万德国平民死亡啊，但是这些轰炸不但没有消灭德国人的战争意志，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绝好的宣传素材啊！你看，盟军就是要彻底消灭德国吧，这不是铁证吗？这一点恰恰跟德国这个轰炸英国的作用是一样的，非常讽刺。一位德国将军在日记里这个写道，说轰炸过后，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游荡在大街上，她想要的只有一张床，再给孩子弄点牛奶，而不是去柏林推翻希特勒。所以轰炸机制胜论这个理论实际上可以讲呢是失败了。至于斯帕茨提出的靠轰炸机自保的想法就更不靠谱，持续五年的战略轰炸，盟军总共损失了16000多架轰炸机，76000多名飞行员阵亡，是吧？这比这个德国潜艇艇员死亡人数都多。美国第八航空队伤亡率达到了夸张的 73%， 这个数字比在太平洋上血战的海军陆战队还要高，平均每个空勤人员执行3次任务就会牺牲，所以说他们是最高危的职业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战略轰炸这个事儿最大争议不是战果，也不是自身损失，而是在道义问题上。英美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尤其是到了后期，已经不是偶尔误伤平民了，而是目的就是要杀伤平民，就是要在平民中散播恐怖。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大家都知道二战反法西斯一方是打着正义的旗号的，那你可以用一种不正义的方法打赢一场战争，然后自称是正义者吗？如果可以的话，那等于你跟你的敌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类人，也就是说你是在用法西斯的方法来打败法西斯。那这个推理就非常可怕了，因为这说明你的正义性是来自于你打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的话，希特勒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们说我邪恶，只不过就是因为我打输了。那我为啥打输了呢？因为我不够狠，我没炸伦敦，没炸纽约，没炸莫斯科，我没把这些地儿给炸平，所以我才输了战争，对吧？所以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吧？你否则你抓住小偷，你怎么处罚啊？然后让失主上他们家偷一圈的，行吗？不行吧？啊，那像伊朗似的，把手剁了，那也不行吧？对吧？所以那有人说呢，不这么打那怎么办？岂不是反法西斯一方要死很多人吗？很遗憾，没办法，就是这样。正义的一方就要承担更大的道义责任，才能对得起你这个旗号，哪怕为此牺牲更多，这也是你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是吧？所以英国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就说，如果文明的捍卫者只能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去获得胜利，那岂不是文明本身的极大的讽刺，是吧？就跟今天你对付恐怖分子，你只能抓到这个恐怖分子审判啊，你不能说把这恐怖分子全家啊，连他孩子什么的株连九族全杀了，那把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都弄没了，你不能这么干。所以战后很多人，尤其这个很多英国人美国人都提出来把对德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作为战争罪行，审判相关策划者啊，那当然是不能实现的。这战略轰炸啊，在当时的德国人心里确实是播种了仇恨的种子啊，而仇恨这种东西一旦种下就很难被消灭，没准啥时候就开花结果。战后德累斯顿又被重建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每年2月13号呢都会有上万人在这儿游行纪念当年的大轰炸。这些年随着这个欧洲激进右翼思想抬头，很多右翼党派就加入到这个游行当中，甚至有人打出了纳粹的标志，让人感觉啊，希特勒的幽灵蠢蠢欲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战略轰炸到底对不对，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二战的特辑了啊。那么这个特辑呢，想给大家讲一讲纽伦堡审判啊。这场审判呢，也被称为世纪大审判，所以在历史上重要性啊，怎么说都不为过。其实早在这个斯罗丘三巨头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啊，就商量好要对纳粹战犯绳之以法，但是绳之以法之后怎么办，三巨头呢没有这个达成一致。德国投降以后如何处理这些罪孽深重的纳粹战犯，在这个盟国内部呢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苏联这边啊，这斯大林说了，我看德国至少一半人都是战犯，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都应该枪毙，穿过军服的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啊，我们苏联死了这么多人，是吧？劳动力急缺，所以服苦役。至于党卫军可能活埋是最好的方式，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苏联实在太恨德国人了啊！当然他们对自己人也这么干，英法美肯定不同意啊，说这么干我们不就都成苏联了吗？但是该怎么办，老哥仨也没谱，就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说啊，说第三帝国那几个主要战犯呢就别审了，哎，直接就处死就完了啊。英国人说这些人在策划发动战争的时候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站了出来，这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的最高司法机构啊，美国三权分立嘛，是吧？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啊，他这个最高法院呢是最高司法机构。当时这个最高法院应该有九名大法官，当时是八个。罗伯特·杰克逊呢，就是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的大法官啊，他站出来就说不能这么干。咱们呢必须要建立一个国际法庭，对这些战犯呢进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人服罪， 说因为如果战胜者未经审判可以任意处死战败者的话，那么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最终呢，这个杰克逊大法官的观点就说服了所有的人。所以1945年的8月8号，美苏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就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然后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庭，也就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诞生。这个法庭呢，要审判的是纳粹德国最主要的24个战犯，还有呢包括6个组织。啊，为什么选在这个纽伦堡这个城市，是吧？这个往远了倒，纽伦堡啊是存放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什么皇冠呐、加冕佩剑呐、加冕金球的地方啊，有点相当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啊，也就是希特勒口中的那个第一帝国啊。往近了倒呢，纳粹党上台以后，希特勒就把纽伦堡啊定为这个举行纳粹党代表大会的这么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所以每年有50万纳粹党员从各地来纽伦堡开会。而这个城市就是纳粹党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在这儿审判纳粹战犯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啊，就是摧毁纳粹。11月20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上午10点整四位来自美苏英法的大法官分别入场。除了苏联法官是因为他是军法官嘛，穿军装，另外三位呢都是一身黑色长袍啊。法庭的窗帘和桌椅都是深绿色和深灰色啊，整个氛围是一种忧郁的庄严。按说这个德国头号战犯一定是希特勒，但是呢他挂了，来不了了。希姆莱、戈培尔都挂了，那、都自杀了。那、纳粹党党魁马丁鲍曼柏林战役之后人间蒸发，只能缺席审判。所以到场的呢，被告里打头的就是前希特勒接班人帝国元帅戈林啊，舔着大肚子坐第一个。在他之后呢是这个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那、希特勒这个前任接班人啊，赫斯，鲁道夫赫斯，总参谋长凯特尔啊，警察总监卡尔滕布鲁纳啊等等，依次坐到这个被告席上。那、每个人呢都配了同声传译装置，也都配了律师，在他们背后呢几十名宪兵和200多记者啊。审判一开始，美国大法官杰克逊这次担任这个美国这边的检察官啊，所以呢咱们得管他叫这个杰克逊检察官啊。先由他呢来宣读总起诉书。他的这份起诉书啊堪称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法庭陈词。他说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他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杰克逊呢还宣读了很多纳粹的罪行啊，比如曾经有3000名犹太人因为被怀疑随身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就被集体杀害，还有呢像盖尔太保曾经在华沙起义期间把大量犹太人赶到屋子里然后实施爆炸。杰克逊之后，苏联、英国、法国那的检察官依次宣读各自起诉书，之后呢几位大屠杀幸存者宣读他们的证词，紧跟着呢当庭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这里面很多暴行是一般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很多人就当场落泪，连几个被告都用手捂住了眼睛。最后杰克逊检察官宣读了被告们的4项罪名啊，战争罪、密谋反和平罪、计划和实施侵略罪，还有反人道罪。注意，这不是每个被告都有这4项罪名啊，有的人只有3项，有的人只有2项，分得很清楚。检察官发言之后呢，法庭就开始对每一位被告分别审判。那头一位呢就是戈林啊，戈林贵为纳粹德国的2号人物，虽然后期有点失势，但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早在这个审判之前，戈林就在监狱里啊大放厥词啊，说这次审判毫无公平可言，是你们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没关系啊，这我都懂啊，你们必然要杀死我，但是50年之内我的遗体一定会被安放在大理石棺材里，那德国人将会把我当作民族英雄来歌颂。他还利用这个放风的时候告诉其他被告说，咱们都一样啊，都得判死刑，没人能幸免，所以咱也就别想着辩护，都是徒劳的。结果好多被告呢就接受了他这些话的影响，拿出一副我要当烈士的架势。没想到真开庭之后啊，这大胖子好家伙给自己辩护比谁都来劲，那、还在这个之前关押他的时候啊，就成功的戒了毒，身体恢复的非常健康，精力极其旺盛，成了最难对付的一个被告啊。这家伙 坐牢减肥了，减了80磅啊，就是72斤啊。你想想这坐牢减肥，格林呢先是发表了一个颇有水平的演讲啊，讲了一大堆民族主义啊这些大道理啊，还把很多责任呢都揽在自己身上啊，显得颇有这个气度。但是随着越来越深入到一些具体问题啊，他就开始一条一条撇清自己，这我不知道，那我执行命令啊，反正都是别人的事儿。杰克逊检察官呢带了一个这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时不时的呢能从里面拿出一个新证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质问格林啊。但是说实话啊，这里边好多证据啊是经不住推敲的啊。比如说这个杰克逊说德国空军空袭华沙的时候轰炸了美国大使馆，还拿出一张号称是从德国轰炸机上拍的照片啊做证据。但是你想格林是什么人，一战时候的王牌飞行员，有丰富的航空经验啊，他马上就说你张照片根本不像航空摄影，像是从一个高塔上拍的，而且呢照片没有注明时间地点，根本就不配当证据。另外呢格林懂英语，而杰克逊不懂德语啊，必须用翻译，所以这个杰克逊说完了的话格林就明白，是吧？而这个格林说完德语呢杰克逊不明白，格林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仔细琢磨怎么应对，那甚至曾经把这个杰克逊气得呀直摔耳机。只有在说到掠夺艺术品这些格林逃不掉的问题的时候，杰克逊才勉强占了点上风。后来轮到这个英国检察官法伊夫伯爵盘问的时候，这位伯爵呢故意用特别快的语速提问，一个问题刚答完紧接着又一个问题，翻译都跟不上，这招呢就起了效果了。格林的回答就错误频出啊，300斤重的帝国元帅被弄得灰头土脸，各种强词夺理啊，最后只能就是耍死狗啊，装听不懂啊，其实就是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小命啊而挣扎。到这个格林之后，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啊和这个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态度如出一辙，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每当检察官拿出一份有他们签名的文件来对质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这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干的，跟我没关系。同在被告席上的军备部长施佩尔都看不下去了，脱口而出说你们真是超高薪水的邮递员呐！啊，这个词儿呢马上就被全世界报纸就登了出来啊。这几个大魔头之后，剩下的人的态度呢也各不相同啊。你像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是摆出了一副承担责任的态度，经济部长沙赫特则是要用尽全身解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密谋推翻希特勒的反叛分子，不过效果不大。其实呢他的罪责基本上是最轻的啊，这就是这个求生欲太强了。希特勒最后真正的接班人邓尼茨海军元帅不光给自己辩护，还给整个德军潜艇部队辩护，说我们无罪啊。他的律师呢还拿出一份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签署的文件，允许潜艇无限制攻击日本商船啊，说你看美国人也是这么搞潜艇战的嘛，德国这么干有什么错啊？这确实也是真实啊，搞到大家呢非常这个尴尬。轮到这个军备部长施佩尔的时候，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把法庭上的所有人都给震住了。他说：“如果希特勒有过任何朋友的话，那我肯定是最密切的之一啊！”我靠，这话一说，在场所有记者都不困了啊，眼睛瞪得比猫头鹰还大。啊，施佩尔在咱们前面的节目里经常提到啊，他当纳粹德国军备部长的时候啊，只有37岁，这么年轻有才华的一个工程师，在3年多的任期里绝对是给纳粹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的努力工作之下，1944年盟军轰炸德国的最高峰，德国的军工生产反而达到了顶点。很多人认为他对德国战斗力的贡献是超过希特勒的，希特勒净瞎出主意，是吧？这个所以他是比希特勒还要厉害。但是呢施佩尔从一开始就对纳粹政权有很多质疑啊，只不过因为身在其中啊，很多事情都得慢慢才能看得清。后来呢他还想过暗杀希特勒啊，往希特勒地堡里投毒，不过呢没有成功。所以纽伦堡审判一开始，施佩尔呢就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要主动承担责任。因为他觉得这才是真正对德国人民负责的行为啊，所以施佩尔不顾自己律师的反对，直接就承认了对他的指控。主要是他在搞军工生产的过程当中用了很多外国劳工啊，其实说实话当时很多人都是愿意来工厂干活的，尤其是犹太人，有点避难似的这么个意思。然后呢施佩尔说，除了你们这些指控之外，我还要为德国这个政权干过的事情承担集体责任，因为我是领导人之一。在这个 施佩尔之前曾经担任过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的奥地利卖国贼塞斯因夸特刚给自己一大通辩护，所以呢，施佩尔就对着他说，其实也是对着其他被告们说，说如果咱们现在这个场景突然变了，变成德国打赢了，咱们大家现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难道咱们每个人不都是要抢着显示自己的功劳吗？这话一说，这个施佩尔的辩护律师就急了，说我不是告诉你不要主动揽责任吗？你现在怎么还帮着他们审别人啊？施佩尔跟律师说，没关系，我必须这么说，我心情才能愉快，才能感到真正的松了一口气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呀，或者至少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施佩尔真的是个英雄啊，就是如果英雄过高了，起码是个爷们儿。只有他的这种反思精神，从他开始的这种反思精神，才能让德国这个民族重新站起来啊。不过在法庭上，施佩尔说的这些话，对其他被告来讲，那可就太不爽了。从此之后，格林这帮人对他就充满了敌意啊，这小子是个叛徒。经过九个多月的这个长时间的审讯，1946年8月，被告们呢迎来了判决前的总结发言啊，他们这些发言呢将会在电台公开广播，所以这也是这帮纳粹高官们最后一次面向德国人民讲话的机会了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审讯，无数罪行被一件件公布出来，这对于所有人的触动都是巨大的。连戈林都在发言里谴责大屠杀啊，但是说呢，我对此毫不知情，这跟我没关系啊，也无法理解。汉斯·弗朗克告诫德国人民切勿再走老路，连最反犹太的《先锋报》创始人施特莱切都谴责了大屠杀行为。当然了，大部分人还是否认自己的责任啊。施佩尔呢，在总结发言里还谈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代科技对纳粹统治的帮助。他说，像无线电和广播这样的东西，可以让8000万人都一起听一个声音，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最高当局的命令可以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去，这些低级的机构只能服从权威，不加鉴别地执行这些命令。所以很多政府军队都是以这种方式接到了那些让他们犯下罪行的命令，而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独立思考。所以纳粹德国的这些罪行绝不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恶，而是通过技术手段一层一层把它成倍地放大了的。而在战争结束前，已经诞生了无数先进的武器，科技越发达，人类的危险就越大。作为前军备部长，我有义务在最后的发言里告诉大家，如果爆发新的大战，那么结果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所以科技越发展，就越需要人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才能抵消技术带来的副作用。所以这次审判务必要对未来人类制定出新的社会法则做出贡献，至于我自己的命运，跟如此重要的目标相比，又何足轻重呢？所以这个发言可以说放在今天也能引起咱们的深思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施佩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里边充满了对纳粹德国的分析和反思，非常值得一看。总结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1946年的9月30号，被告们呢最后一次坐上了法庭，等待最终宣判。法官要求在宣判的时候暂停摄影摄像，所有聚光灯熄灭，整个法庭呢显得异常的阴暗。首席法官英国的军法上校啊，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公布了每一个被告的罪行是不是成立，根据是什么啊。第二天呢，被告们被一个一个带到审判庭宣读对他们的判决。戈林第一个被宣判，四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在他之后，里宾特洛普、凯特尔、卡尔滕布隆纳、汉斯弗兰克、施特莱切、塞斯因夸特、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内政部长弗里克、劳工部长绍克尔、作战部长约德尔大将，还有缺席审判的马丁包曼，一共12个人被判死刑。这个死刑呢要用绞刑来执行啊，枪决太便宜他们了啊。这12个人之后，鲁道夫·赫斯、前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经济部长冯克三个人呢判处无期徒刑。施佩尔和德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前捷克占领军长官牛赖特15年有期徒刑。邓尼茨10年有期徒刑。另外呢还有三个人，沙赫特、前德国总理帕彭和广播司司长汉斯·弗里切被宣布无罪释放。这仨无罪释放的呀，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沙赫特吓得说：“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我怕出去被人弄死啊！这恨我的人太多啊！”另外呢，法庭还宣布三个组织是犯罪组织，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德国政治领袖集团啊，就是这些高官们；第二个呢是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第三个是党卫队啊，这个党卫队呢跟在前线打仗的这个武装党卫军部队不一样啊，就是那种集中营里那帮啊普通党卫队。德国政府、纳粹党冲锋队、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这四个组织呢被宣判为无罪。这不是说这几个组织里每个人都无罪啊，希特勒还是德国政府的呢，而是说不是整个组织都是犯罪组织，就这么个意思。宣判之后，里宾特洛普等六个人上诉要求减刑，戈林呢要求把绞刑改成枪决，因为我是军人。最逗的呢是雷德尔啊，他要求把无期徒刑改成死刑，不过所有这些上诉呢都被驳回，维持原判。10月15号是这几位死刑犯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呢，戈林在他的单人牢房里用手在嘴上比划了一下，然后就突然发出了呼吸困难的声音。看守他的士兵呢赶紧叫医生啊，等到医生来的时候，戈林就已经断气了啊，他是服用这个氰化钾胶囊自杀的。那么戈林是怎么在看守的严密的密不透风的这个监狱里搞到毒药的？他给典狱长留下的遗书里说，他自从被关起来身上就一直带着三枚毒药。第一枚呢放在这个衣兜里故意让你们发现，第二枚呢藏在高筒靴里，第三枚呢至今还在我的护肤霜里。但是呢2005年一位当年的这个美国看守跟报纸说啊，当年是我把毒药带给戈林的啊，遗书呢只不过是个障眼法啊，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所以这个谜团呢估计很难被破解了啊。听说格林死了啊，美苏英法四国委员会的委员都得过来看。大家看着看着，突然间苏联委员往格林尸体的脸上啪一大耳贴子啊。哎，大家说你这干嘛这么恨他啊？苏联委员说，不是，我以为他装死啊，现在我确定了啊，这小子真死了。那刚开始呢，四个委员还想着保密啊，别走漏消息，明天拿格林的尸体啊上绞刑架溜一圈。后来一商量还是算了啊，说如果被人发现了那就太有损法庭的形象。所以第二天凌晨，剩下的十个死刑犯来到了绞刑架前。格林一死，里宾特洛普呢成了第一个上这个绞架的，后面九个人呢都一一行刑。汉斯·弗兰克在上绞架之前说：“千年已过，纳粹德国罪恶难消。”啊，算是代表这些人来了一个临终忏悔。啊，行刑之后，这十个人加上格林的尸体被火化，骨灰投入河中。马丁·鲍曼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死在柏林街头的混战中啊。1973年他的遗骸才被发现，确认了身份啊，然后就有各种传说啊，逃到西班牙去了，逃到南美去了，活了100多，那个都太扯了。另外呢，那些被判监禁的战犯就关在这个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啊。50年代呢，其中好几个人提前获释，到了66年，施佩尔和席拉赫服满20年刑期之后，能容纳600名犯人的施潘道监狱里就剩下鲁道夫·赫斯一个人了。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呢，咱们在这个二战史里呢就是提到他提到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希特勒早期的追随者，是吧？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就当希特勒的秘书啊，所以希特勒这本又臭又长的《我的奋斗》是希特勒口授赫斯执笔写成的。后来呢，这个赫斯呢就出任纳粹党的副元首，成了希特勒的接班人。可是随着39年大战爆发，是吧，希特勒更多的关注于军事，不再关注党务啊。这个赫斯又不懂军事，所以他这个对外这些侵略战争啊他插不上话啊，他就渐渐的在这个希特勒心目当中的这个就失宠了啊，格林就越来越得宠啊。所以赫斯为了跟格林争宠啊，就是为了表现一把啊，就是希特勒不是最想劝降英国吗？41年的这赫斯他就飞到英国去了啊，想去劝降英国啊，那一去就没回来，再跟老战友们见面就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了啊，他等于他已经在这个英国就从40年开始他就坐牢啊。至于他为什么飞到英国也是一个谜啊，因为他本人没有任何陈述嘛，那也是一个谜，各种猜测都有。所以这个他判了无期啊，他又巨能活，别人都无罪释放了，就他老小子还在监狱里待着，是吧？这监狱就关他一个人，是吧？看守赫斯的有四名监狱长、一个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个军官、33个士兵和4个医生， 关押费用一天一万西德马克，是吧？所以这个赫斯就成了世界上待遇最高也最孤独的犯人。直到这个1987年，他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享年93岁。那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不是上吊吧？他七八十的时候没上吊，90岁上吊啊，这监狱里边那么好，也没得什么病。是吧，也不会说因为病痛痛不欲生，是不是占领军关烦了就弄死他算了，怎么还不死啊，是吧，帮他死吧，是吧。他一死，施潘道监狱就被拆除啊，防止这地方呢成为纳粹崇拜者朝圣的圣地。不过呢，赫斯作为一个最后死的纳粹高层，他的墓地至今还是很多新纳粹分子集会的地方啊。最倒霉的是约德尔大将，按说呢他是一个作战部长，纳粹德国光元帅就26个，算上戈林27个，大将61个，啊，其实他就罪不至死，他纯军人嘛，服从命令。但是苏联人太恨他了，强烈要求必须死刑。他被绞死之后六年多，啊，德国慕尼黑法院重新审理了他的案子，啊，认定呢约德尔无罪，啊，所有的罪行被撤销，啊，对不起啊，绞错了，哎呀，已经给您倒河里了，没法捞上来了。所以他就成了纽伦堡最大的一起冤案。纽伦堡审判结束。不过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由美国人主导，相继又进行了12次后续审判，对纳粹余毒进行了更全面的清算。还有一些逃亡在外的纳粹分子，有些呢就在战争中趁着混乱永远消失了，也有不少人就逃到了南美啊。这个他们逃到南美主要是两条线逃的，一条线呢是从西班牙，一条线是从梵蒂冈啊，从这两条线往南美逃啊。因为南美呢都是说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啊，所以他们很容易逃出去。因为南美国家大部分都是独裁的，而且尤其像阿根廷这种国家，那个一直是亲纳粹的啊。从西班牙是佛朗哥，也是这个法西斯，有点这独裁啊，所以从那儿跑啊。说这条通道是谁建立的呢？就是咱们前边一再跟大家提的那个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党卫军上校斯科尔策尼啊，他建立了这么一条秘密路线。后来呢，以色列的特工摩萨德就专门对一些大屠杀元凶展开了追捕，最有名的就是阿道夫·埃希曼，犹太大屠杀的主谋之一。其实他级别不高啊，他不是党卫军上校就是中校。战后呢，逃到阿根廷，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结果1960年，摩萨德找到了埃希曼的蛛丝马迹，派特工把他绑架回以色列，审判之后处以了绞刑啊。而且据说是这样，当时以色列已经没有死刑了，那么国会通过法案为他恢复死刑，然后把他绞了之后再通过法案废除死刑啊，就专门为他恢复了死刑啊。这个故事相当的精彩，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再详细讲。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叫汉娜·阿伦特，写了一本书叫《埃希曼在耶路撒冷》。在书里呢，她专门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平庸的恶啊，就是说很多像埃希曼这样的人呢，本来不是什么坏人，埃希曼自己也认为我就一小公务员，但是在一些情况之下就会甘于放弃自己对于善恶是非的判断，而是屈从于权威的指令。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会做出最极致的邪恶啊，这对于我们非常有警示意义。推荐大家呢有机会去看看这本书。纽伦堡审判至今已经过去70多年，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那在二战以前，人类文明虽然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是丛林法则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打胜仗的一方可以随意处置战败一方，双方签署条约的根本依据还是实力。一战结束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玩意儿不行啊，得在国际上建立一种秩序来维持基本的正义。可惜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浩劫，终于让人们呢开始思考如何为战争定罪，如何公正的审判这些罪行。这样的目的呢，不仅仅让更多纳粹罪行公诸于世，给战犯们应得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为后世设置出了一个标杆，让这些罪行更加清晰明了。所以这次审判中确定的很多规则，后来成为联合国建立各种国际法律以及建设国际法庭的基础。当然，纽伦堡审判的这个争议声音啊，一直没有停息过。当年就有很多人质疑审判的合法性啊，因为呢，这是一场量身定制式的审判。在此之前，没人知道什么叫密谋战争罪，也从来没有谁被判过这个罪名。那这是不是专门创造出来惩罚这些人呢？这场审判是不是胜利者的表演？美国最高法院的另一位大法官 哈伦斯通就把纽伦堡审判看作是一场骗局啊，说他这位同僚杰克逊正在纽伦堡举行一场高级别的暴民私刑大会。那相比于法理，更严重的其实是公平问题。如果这是一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战胜国一方在战争中犯下的这个战争罪行是不是也应该被审判呢？作为这个检察官的杰克逊呢，对此也是充满了不安，所以他给这个杜鲁门总统的写信啊，就说我们同盟国本身正在或已经犯下了我们所起诉的德国人罪行，说法国对待战俘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苏联未经任何正当宣誓，仅仅通过军事占领就剥夺了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啊，还有咱们上一期节目里提到的这个无差别轰炸，还有美国人也在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啊，这些呢就是因为你们是战胜国的原因，难道就可以逃脱惩罚吗？最讽刺的就是苏联啊，有一项指控说凯特尔、约德尔、里宾特洛普共同密谋侵略波兰，可是明明苏联人就是这次侵略的同谋啊，法庭只好强行认定苏德核武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书是伪造的啊，所以苏联人无罪啊，所以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啊。这还不算，苏联检察官居然还恬不知耻的用伪造的文件指控卡廷森林惨案的凶手是德国人，幸亏美英法三国检察官严词拒绝，才没有起诉。种种这些无疑都给纽伦堡审判蒙上了一层阴影啊！不过我想说的是呢，正义是有代价的啊！我们的世界要想进步，就必须接受不完美，接受妥协。正如杰克逊检察官说的，如果说纽伦堡审判的被告们是人类第一批被以法律的名义起诉的战败国领导人，那么他们也是第一批以法律的名义被给予申辩机会的人。所以说纽伦堡审判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依然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啊，这个上一个专辑啊，反攻欧陆，咱们呢说到英美盟军先后成功的登陆了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呢就一路解放了巴黎，所以这个1944年啊，绝对是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全面反攻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呢，苏联这边当然也没闲着。那之前呢，咱们在苏联转折那一专辑里呢就说了啊，1943年底呢，苏军发动了好几次规模宏大的战役啊，收复了斯摩林斯克和基辅两座重镇，重创了德国的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这之后，苏联人压根儿就没准备给德国人喘息之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连续又发动了一大串攻势，从北、中、南各个方向全面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这一串进攻呢，后来呢就被这个斯大林在演讲里总结成了10次大型战役，所以呢被称为10次斯大林突击。后来等到这个斯大林挂了之后呢，赫鲁晓夫一上台，这个名字就不用了啊。史学界呢一般称为这个51个关键战役，哎，甭管它叫什么啊，这个所谓的10次突击啊，并不是完全独立的10次战役，而是一波又一波几乎不间断的攻势。其中第一波啊，就是紧接着下第聂伯河战役展开的。1943年12月24号，在大本营派来的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之下，瓦图金大将率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发动了平安夜攻势。这个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呢，就是原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啊。从名字的变化呢，咱就可以看得出来，苏联人这是节节胜利，地方呢越来越往西。这一波进攻的目标直指之前已经被重创的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一看不好，赶紧要求希特勒批准部队后撤。当然希特勒不可能同意。那结果呢，部队损失不小，战线呢还是没能守住。曼施坦因跟他北边的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缺口啊，就达到了100多公里。不过这个圣诞攻势啊，它只是一个餐前的开胃菜，真正的大规模进攻是在一个月之后，由乌克兰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从南北两路同时发动猛攻，几天时间就成功会师。德国两个装甲军7万多人被包围，曼施坦因竭尽全力营救，可惜天公不作美，一场暴风雪袭来。 被包围的德军是饥寒交迫，几次突围都没能成功，最终除了一小部分被俘以外，几乎全部阵亡。这次失败的方式跟一年前斯大林格勒是如出一辙，预示着1944年对德国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好过的了。与此同时，沉寂已久的北方战线，苏军出动了3个方面军，80多万人，开始了解放列宁格勒的行动。德国和他们的盟友芬兰人已经整整围困列宁格勒2年多。现在呢，虽然这个封锁线被打破，但是北方集团军群呢，依然拥有70多万人，实力非常雄厚啊。因为这儿的这个仗啊比较少啊，规模不大啊，而且呢，利用这2年修了大量的工事。这个时候苏联海军就有了难得的表现机会，波罗的海舰队派出大量战舰炮轰德军防线，经过1个多月的激战，苏军全歼3个师的德军，重创了20多个师，把战线向前推进了200公里，彻底解除了列宁格勒的威胁。北边打了大胜仗，南面的苏军呢也开始酝酿下一次行动。结果正在此时，瓦图京大将出了意外了，在一次出行路上遇到一伙游击队。啊，这游击队呢不是打德国人的，而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专门凑在一块揍苏联人的。要说这个战前啊，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统治确实太不得人心，各种高压政策还搞出了个大饥荒，所以呢好多乌克兰人就趁着战乱开始打游击，一发子弹正好打穿瓦图京的大腿动脉，几经抢救啊，最后倒霉的瓦图京呢还是在2月之后去世了。他是这个伤口感染啊，其实啊当时就打青霉素就行，但是这个青霉素呢苏联没有，只能从美国进口，斯大林是坚决不同意，是吧，是因为怕伤面子，是吧，就我们得从美国进口青霉素，还是怕美国人在青霉素里搞鬼，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愣可看着这个瓦图京死。那瓦图京一死，他的职务由朱可夫亲自接替。这个时候呢遇到春天的雨季，苏军的进攻呢暂时停顿了下来，不过他们没闲着啊，神不知鬼不觉调集了6个坦克集团军到乌克兰啊。之前咱们讲过是吧，美国援助给苏联人大量的卡车啊，还有很多半履带运输车，这就让苏军在泥泞道路上的行动能力大大提高。德国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还以为怎么说也能安全度过雨季呢，结果万没成想，3月3号苏军就发动了进攻，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被切断了后路，还有很多部队被这个分割包围。曼施坦因知道再请示也没啥用，那亲自飞到狼穴问希特勒，那现在这个咋办？那希特勒说呢，根据我在一战时候的经验啊，这个部队被包围并不可怕，那每支被包围的部队都应该单独形成一个堡垒进行顽强的防御，这样的话呢苏联人这个很难吃掉他们，那也没法继续前进。曼施坦因说，元首你别扯了，斯大林格勒那堡垒坚强不坚强，结果怎么样啊？经过漫长的辩论，曼施坦因终于得到了突围的允许，而且呢还要来了一个装甲军的增援。回到前线，他马上命令部队突围，而且呢兵行险招，从地形比较崎岖的西侧突围，大大出乎朱可夫的意料，20万德军几乎就全部逃了出来。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满意，曼施坦因虽然屡立战功啊，但是呢现在处处啊跟自己顶撞，而且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呢，就是很多将领啊希望能有一位专业军人担任德国陆军总司令，那代替这个前下士业余军事爱好者希特勒来指挥战斗，而这曼施坦因正是流言蜚语中的最佳人选，这就犯了希特勒的大忌啊！我的总司令大卫岂是你可以觊觎的啊？于是呢曼施坦因以健康原因为由被解职啊，就跟那个清末摄政王撤袁世凯似的，你说8岁的时候崴过脚吗，多夹走吧，是吧。从此之后曼施坦因再也没有被启用。战后呢曼施坦因被英军俘虏，本来呢是作为证人在纽伦堡法庭处处停就行了，但是呢苏联人啊太恨他啊，老让我们那个吃苦头，是吧，强烈要求呢把他作为战犯引渡到了苏联，判了18年刑。 1952年被提前释放，还给这个西德政府啊当了一段时间的军事顾问。1973年86岁高龄去世。很多军迷啊看了这个曼施坦因的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以后，那都管他叫甩锅侠，是吧？说他把打败仗的原因都推给希特勒，啊，其实这非常不公平，是吧？那应该如何评价他呢？那我觉得曼施坦因首先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普鲁士传统军人啊，老爹是上将，姨父也是上将，是吧？哎，他又是贵族出身，特别重视军人荣誉和贵族传统。刻意那对跟纳粹德国的一些个这个黑暗面的东西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啊，比如他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是吧？还带头不执行枪毙政委的命令。在军事素质上呢，这个曼施坦因也无愧于三大名将的称号，是吧？连朱可夫也在回忆录里说，曼施坦因是我唯一敬重的对手。跟这个曼帅一起被解职的还有 A 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接替他俩的呢是莫德尔元帅和舍尔纳大将。这两位呢都是纳粹德国后期深受希特勒喜爱的将领，不过这个时候他俩也阻止不了苏军的强大攻势。3月11号，莫德尔不顾希特勒的命令把部队撤到了布格河，但是呢苏军前进的太快了，几天之后他就被迫继续撤退。4月2号，崔可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暴风雪中开始进攻，8天后就解放了黑海上的最大港口奥德萨。从这儿呢苏军第一次打出国门，前进到了罗马尼亚边境。几乎与解放奥德萨同时，苏军对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国第17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几仗打来，德军就不得不撤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死守。不过当年几十万苏军在这儿都没能顶住曼施坦因，现在双方实力差距更大，苏联人根本不会留给德国人任何机会。不到一个月，要塞就被攻克，德军只能从海路撤退。沿途呢，被苏联人的空军、海军、游击队各种折腾，损失了6万德军和3万罗马尼亚军队，才勉强逃了回去。几场大战打下来，德军在苏联的南线已经退到了国境线上，损兵折将不说，盟友罗马尼亚这儿就坐不住了，帮德国人打了这么多年仗，啥玩意儿没捞着，现在眼瞅着苏联人就要打过来了，我还不赶紧弃暗投明，我等啥呢，是吧？于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就偷偷派人跟盟军接洽，哎，说咱能不能停战，是吧？苏联给的这个条件很简单，咱们双方得恢复1939年的国界，同时呢要驱逐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军，还得允许苏军进入，啊，安东内斯库觉得这个条件无法接受啊，就拒绝了啊。但是其他罗马尼亚人可不想给德国人陪葬，于是呢国内呢就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联合了一大堆人，甚至之前吵吵闹闹的几个这个政党啊都团结了起来，准备推翻安东内斯库。那他们能成功吗？罗马尼亚的命运又当如何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这个苏联红军啊打到了罗马尼亚家门口，一大批罗马尼亚人呢就密谋推翻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不过随着这个苏军攻势渐渐平息啊，安东内斯库呢就又回到了国内，密谋分子的活动呢就转入了地下啊，等待这个有利时机再出来搞事情。1944年的春天，苏联红军经过几场大胜，南北两边的德军啊都吃了瘪。那下一步往哪儿进攻？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1944年6月6号，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其实呢，距离柏林的距离啊，就比苏军还近。希特勒一看这不行啊，是吧？这个得支援呢。可是南北两个集团军群都刚刚打了败仗，就只能呢从中间调兵。于是呢中央集团军群里面大部分装甲部队被抽调到了西线，司令官布什元帅一看就只好修筑工事来进行静态防御。苏联人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为首的大本营总参谋部就准备下一盘很大的棋啊，策划一次惊天动地的大行动，准备一举消灭中央集团军群，准备收复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这次苏联人的胃口啊够大的，中央集团军群这个时候还有85万人马， 而且呢，因为之前的撤退，他们需要防守的战线也大大缩短，要想吃掉是绝非易事。为此呢，苏联红军进行了重组，重新整编了八个方面军，四个用来执行主攻任务，四个配合，分别由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进行统筹指挥，一共集合了240万人的部队。这么大的调动，想一点不走漏风声是很难的。好在几年仗打下来，苏联人这情报战的水平啊有了大幅提高，各项战备工作都在严格保密下进行，那比如呢，调动军队一律都在夜间行军，而且一大队卡车只能有一辆可以开灯，后面的呢都只能紧跟着前车前进，途中还有飞机在这个上空盘旋检查，一旦发现地面上的部队没有隐蔽好，就用信号通知，这个时候指挥官就必须停止行动进行伪装。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在南面的乌克兰方向做出准备进攻的样子，然后故意放过一些德军侦察机过来拍照，再通过间谍提供假情报给予佐证。希特勒本来就凭直觉认为苏军下一次攻势是在南方，这么几个障眼法就更加深了他的印象，把后备兵力呢都集中在了南方，中央集团军群这边呢完全没有什么察觉。布什元帅居然还在苏军进攻前三天回国休假去了。6月22号啊，也就是这个苏德战争爆发3周年的日子，代号巴格拉基昂的进攻行动开始了。这个名字呢取自1812年时候卫国战争时代的名将啊巴格拉基昂公爵。不过22号这一天啊只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进攻。第二天一大早，苏联红军万炮齐鸣，紧跟着四个方面军的部队从四个方向同时进攻，打到这天夜里，苏军用无数探照灯照亮德军阵地，晃得德国兵啊睁不开眼儿。仅仅一天，中央集团军群就盯不住劲儿了，在北翼整整两个军的部队被包围消灭，南面的抵抗顽强了一些，罗克索夫斯基第一天进攻伤亡很大，第二天整整炮轰了一夜，终于突破防线，包围了一整个集团军，德军拼了命的突围，最终还是损失了7万多人。这一个礼拜的仗打完，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已经是支离破碎，苏军的下一步就是要解放明斯克了。明斯克是当年战争爆发时候第一个被德国人占领的大城市，在那场战役里，苏军西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损失超过40万。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6月28号，莫德尔元帅接替了布什，那所以莫德尔这个时候也被称为这个希特勒的消防队长。不过他上任这个日子没选好，那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两个方面军从南北两翼进攻，希特勒自然不能允许部队放弃明斯克，还把一个装甲师送进城里加强防御。苏联人这次采取了罗克索夫斯基发明的双层包围战术，坦克部队在外，步兵部队在内，组成两层包围圈，围点打援各负其责，经过一周激战，南北两翼苏军会师，几十万德军被包了饺子。莫德尔赶紧组织部队从侧翼解围，还呼叫北方集团军群过来支援，没想到朱可夫早就料到你有这手，命令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发动攻势，北方集团军群只能勉强自保，支援是肯定没戏了。这次明斯克被围，德军上上下下没人相信能获救，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历历在目，所以在包围圈还没合拢之前，大家就开始往外跑。希特勒严令前线德军要把所有城市都变成要塞进行固守，其实啊，很多小城镇都是木头房子，连地下室都没有，根本没法防守。正所谓上有政策是下有对策，聪明的德国人马上就学会了一招，什么呢？就是遇到这些小城市咱不进城，咱绕着走，你就没法让我们死守了。几天时间，10万德军争先恐后逃了出去，苏军留下一个方面军慢慢清剿，主力部队奉命继续往前突击。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满足于明斯克了，要把德国人赶出苏联领土，莫德尔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稳住防线。十几天里，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有25个师被击溃，损失超过30万人，只能被迫大举撤退。苏军休整了几天之后，又开始了一大波连续不断的进攻。7月8号， 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包围了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德国一个装甲师冒死冲进包围圈，救出了一部分守军，但这只能被称为英雄事迹，挽救不了战局。中央集团军群的北翼已经完全崩溃，苏军一路奔向波罗的海，准备切断北方集团军群的后路。在中路，罗克索夫斯基把目标指向了波兰境内，到了七月底，比亚威斯托克、卢布林、布列斯特等等几座边境城市先后被苏军攻克，还在几个地方渡过了维斯瓦河，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南面，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开始进攻，这支生力军集中了1000辆坦克发起冲击，钢铁洪流淹没了一切，德军被迫放弃了交通要道利沃夫。几天之后，科涅夫的部队啊，也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了好几个桥头堡。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对这些桥头堡发起了疯狂的反攻，不过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罗克索夫斯基命令手下的先头部队转头向北，准备包围波兰首都华沙。不过此时苏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不间断作战，部队损耗很大，前锋部队的坦克数量只有战役开始时候的四分之一，这就给了莫德勒尔一个反击的好机会。他用四个新调来的装甲师出其不意发动反攻，经过6天激战，苏军前头部队损失惨重，攻势被迫停了下来，勉强保住了完整的战线。轰轰烈烈的巴格拉基昂行动至此结束。一般认为呢，这是整个二战期间德军最大的一次败仗，之前实力最强的中央集团军群几乎完全崩溃，损失了45万人和几乎所有的坦克部队，相当于东线德军1/4的兵力，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士兵和军官，这是再也无法恢复的损失。50000多在明斯克被俘的德国兵被押到莫斯科游街示众，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才走完。中央集团军群一退却，就在防线上出现了一个500公里的巨大缺口，南北两边的集团军群现在都非常危险，随时有被切断后路的可能。苏联这边经此一役，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还有大量的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领土，最远的地方前进了300多公里，在东普鲁士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帝国境内。当然损失依然不小，伤亡人数达到77万啊，跟德军的战损比啊，将近了2:1，但是相比之前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这说明此时苏军除了人力物力都有巨大优势之外，将领们的指挥水平也实现了飞跃啊！像罗克索夫斯基、科涅夫这些人都敢于跟斯大林争执作战问题，最终还能说服斯大林使用了很多创造性的战法。反观德国这边，小胡子对将军们的干预简直是丧心病狂，他唯一用的办法就是命令部队死守，导致大量德军白白损失，最后防线崩溃，被迫后退的距离反而要远得多。而且德军的情报站再次失灵，准备严重不足，又几乎没有什么机动兵力，一旦防线被突破，根本没法堵住缺口，只能任由苏联坦克穿插包围。莫德尔这位防守大师也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说实话，要是能老打胜仗，谁愿意当防守大师啊？而且莫德尔能打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比较得宠，所以敢于违抗希特勒的命令进行撤退，其他人要这么干早免职了。就在苏联人节节胜利之时，德国国内爆发了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消息传出之后，在华沙潜伏多年的地下抵抗组织，也就是波兰救国军，就坐不住了。救国军领导人科姆罗夫斯基觉得德国这是要崩溃啊，我得赶紧发动起义占领华沙，然后把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请回来，是吧？要不然等着苏联人解放了波兰，那波兰就会变成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于是8月1号，波兰救国军在华沙发动了全城大起义，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德国人万没想到后院会起火，赶紧调兵遣将进行镇压。科姆罗夫斯基也向英美和苏军发电报求援，那他们能否成功解放华沙？波兰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这个苏军呢，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巴格拉基昂行动，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濒临崩溃，仗呢就一直打到了苏联的国门之外。 这个时候在波兰首都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波兰救国军就发动了起义。那这救国军是怎么回事啊？为啥在这节骨眼上发动起义呢？其实这里边是大有玄机的。话说1939年波兰亡国了，但是呢波兰政府并没有投降，而是呢 跑到英国组建了流亡政府啊。咱们讲那个时候在英国你能看到欧洲各国领导人啊，整个一个高级难民营。不仅如此呢，这个波兰流亡政府在逃跑之前啊，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地下组织网络，被称为波兰地下国。他们有个说法，那说白天的波兰属于纳粹，晚上属于人民。几年的时间，这地下国组织发展的超过了40万人，其中呢有20万以上是游击队。到了1944年，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波兰人呢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光复祖国。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波兰这个位置啊太尴尬了，地处苏德两国之间，要等苏联人过来解放，波兰就会变成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那个时候流亡政府再想回来接收就不可能了。但是呢在这个43年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已经明确把波兰划到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不靠苏联，那就只能靠波兰人自己了。所以最后呢流亡政府决定兵行险招，让华沙的地下的武装组织救国军发动起义。这个时机必须赶在德国人被打垮，苏联兵又没开过来这么个节骨眼上，然后呢宣布流亡政府行使权力接管，造成既成事实，就是波兰是被波兰人解放的，你苏联人管不着我们。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就不怎么靠谱。为什么呢？如果你起义早了的话，德国人没走，晚了苏联人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时间差是很难把握的。这还不算，波兰人还自己给自己提高了难度系数，他们不光不能通知苏军，还不能在波兰全国同时起义，因为这样会帮助苏军趁乱占领波兰，所以只能在华沙一个城市起义。游击队，游击队嘛，本来最擅长的就是打了就跑，而攻占一个德军驻守的城市，这绝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啊！不过他们确实被逼得没辙，是吧？苏联人早就扶植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等着回来建立亲苏傀儡政权呢。所以现在甭管怎么困难，这是流亡政府最后的机会了。于是44年8月1号下午，5万波兰救国军开始发动暴动，向华沙城内的德军发动进攻，很快就占领了一大半市区，包括市政府、广播电台这些重要据点都被占领了，全城到处都是枪炮声。之后两天，救国军开始进攻德国守军的据点，不过呢由于缺少重武器，这个进攻不成功。几天之后，德军就派出了增援部队进攻华沙城，其中呢包括一个团的俄罗斯解放军。这帮由苏联投降士兵组成的这个军队极度仇视波兰人，作战非常疯狂。救国军和华沙平民一起拼死抵抗，德国的守军和援军都损失惨重，只好增派更多援兵。希特勒刚好调来不少部队防守维斯瓦河，所以马上命令空军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进城参与镇压。戈林师是一支以残暴闻名的部队，一进城就大量屠杀战俘平民，甚至呢把几百个波兰妇女赶到街上，让他们走在坦克前面充当肉盾，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步步紧逼，起义军的势头啊就被死死的压制住了。这些人打游击战还行，那跟正规军打起来就太外行了啊，跟幼儿园小朋友差不多。由于呢他们没有控制城外的桥梁，所以大量德军从苏德前线撤下来，就直接加入到了对华沙的围剿。随着包围圈一步步收紧，起义军的物资武器都十分短缺，但是依然在顽强抵抗，同时也不得不向最不愿意求助的苏联人请求援助。苏联红军除了向城内空投了很多武器弹药之外，还开放了一个机场，让这个美英飞机啊从意大利起飞，空投物资以后能够在这儿降落。不过可惜这些空投大部分落到德国人手里啊，因为双方在这个华沙呀犬牙交错，所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9月9号，在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救国军总司令 科莫罗夫斯基跟德军谈判，华沙德军司令冯巴赫同意保证波兰人的安全，但是说呢，你们必须得在24小时之内投降。这个时候科莫罗夫斯基就又动起了心眼儿，他假装谈判拖延时间，指望着情况能有变数，可惜他的小伎俩很快被德国人识破了，立刻发动猛烈攻势，甚至拉来了600毫米口径的卡尔旧炮，把华沙城几乎是夷为平地。到了9月底，起义军是弹尽粮绝，发出了最后的广播。这个广播说呢，我们英勇的士兵们用左轮手枪、汽油瓶作为武器，跟坦克、飞机、大炮搏斗。我们英勇的妇女们，他们在弹雨纷飞的炮火下护理伤员、传送信件，他们在炸的倾塌的地下室里炊制食品、喂养小孩，他们在安慰死者、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英勇的孩子们，他们在冒烟的废墟中间游戏，这就是华沙的人民。到了10月2号，科莫罗夫斯基终于宣布投降，华沙起义宣告失败。两个月的战斗当中，有15000起义军和超过20万波兰平民牺牲，德军损失也超过了2万人。在这之后，丧心病狂的希特勒命令把华沙夷为平地，德军把城里的金银财宝、名画啊这些东西洗劫一空，所有平民驱赶出城，其中呢8万多人被送到德国服苦役，当剩下的人呢很多被投入了集中营。按照战后西方的宣传，华沙起义失败的原因完全就是苏联停止进攻，故意见死不救，眼看着德国人残酷的屠杀起义军。当然了，苏联那边的说法肯定正好相反，说我们是要帮忙的，但是起义军不让。随着冷战结束，越来越多的资料解密，咱们可以看到华沙起义的悲剧中真的是充满了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悲哀。先说苏联人这边啊，红军没有竭尽全力支援华沙起义，这肯定是没错的。那但是要说他们完全见死不救，还真冤枉了。首先，起义军没有事先通知他们，更没有寻求过协同作战。8月2号，那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得到城内起义的情报，第一反应是，呀，这是不是德国人使的什么阴谋诡计呀？后来消息被证实，但这个时候苏军已然是强弩之末，罗科索夫斯基的先头部队这个时候已经被莫德尔的反击给打停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斯大林问我有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役解放华沙，在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他让我尽力帮助起义者以减轻他们的困难。罗科索夫斯基本人就是波兰出生的，但是他现在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毕竟他的部队已经苦战了1个多月，这次突击距离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不过呢，他还是几次试图做一些牵制性的进攻，还派出麾下部队小规模强渡维斯瓦河，但是都不太成功。另外，咱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他为什么要去帮助起义军呢？起义军一不听苏联的，是吧？甚至是这个敌对的。科莫罗夫斯基就说过，咱们要给苏军最小的军事帮助，制造最大的军事困难。苏联人还发现过流亡政府印的海报，上面写着布尔什维克称他们是波兰的朋友，这是一个阴险的谎言，可见双方隔阂之深。所以无论从责任还是从利益来说，斯大林都没有什么理由去帮助救国军，这就是非常残酷但是非常现实的事实。再看波兰流亡政府和救国军这边，辛辛苦苦在地下抗争了好几年，当然不希望苏联人来了把我们赶走，但自己的铁杆盟友英国人又指望不上，只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发动拼死一搏。说实话，对于起义他们实在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想要打跑德国人又不要苏联人帮助，谈何容易，最终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但你说这能说是他们的错吗？网上有人说波兰人太天真才导致起义失败啊！但是你可别忘了啊，苏德两国都是波兰的世仇，当年瓜分波兰可有苏联一份，让他们寻求斯大林的帮助，换谁估计也做不到啊！如果把咱们放在那时候，说实话估计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归根到底，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还是丛林法则，波兰这样夹在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国，真的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所以波兰人的起义被残酷的镇压了，但是俗话讲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时候希特勒的几个铁杆盟友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都已经在想办法摆脱德国的控制。那么他们都用什么办法，能否成功拯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呢？ 咱们下一集再说。上一讲咱们说华沙起义被德国人残酷的镇压了下去，但这个时候呢，希特勒另外几个铁杆盟友啊坐不住了，都在琢磨呢怎么跳下贼船。这里面第一个跳船的就是罗马尼亚。1944年8月巴格拉基昂行动刚刚接近尾声，南边的苏军呢就又准备出击，目标就对准了此时实力虚弱的德国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德军的情报工作还是一如既往不怎么灵通，直到苏军进攻前几个小时才发现，你说你这个被英国人骗也就罢了，现在动不动就被苏联人骗啊，这可是真够惨的。所以呢，这场被称为这个雅西基什尼霍夫战役一开始就完全没什么悬念。8月20号苏联红军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防线瞬间崩溃，三天时间苏军前进100公里，把德军重新整编出来的第六集团军包围啊，这个番号真是倒霉催的。被包围的德军很快被打散，最终呢少数残部逃了回去。这还没完，苏联这边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托尔布钦大将命令部队急速前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这个时候啊，特别是苏联人对火炮的应用达到了极致，德国一个步兵师甚至在苏军炮火准备下就损失了一半部队，没用进攻就直接被击溃。罗马尼亚军队就更不用说了，崩溃得更快。所以这个时候苏军就已经进入了罗马尼亚境内，之前咱们说过潜伏在国内的罗马尼亚密谋团体就坐不住了，决定呢开始行动。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这次也站到了密谋者一边，那8月23号国王命令首相安东内斯库去汇报前线形势，希特勒就警告安东内斯库不要去王宫，但是安东内斯库没听，结果一进皇宫就被逮捕，结束了他四年的独裁统治。罗马尼亚国王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宣告接受同盟国停战条件，同时还向纳粹德国宣战。安东内斯库本人的下场也好不了，那先是被罗马尼亚共产党移交给了苏军关押。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5月布加勒斯特法庭以叛国罪和屠杀人民罪判处他极刑，几天后呢被枪决。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2006年布加勒斯特法庭又给安东内斯库平反，恢复了名誉啊，因为他们认为啊，对于1941年的罗马尼亚来说，苏联的威胁远大于德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里就有一条允许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所以安东内斯库实际上是从苏联手下拯救了罗马尼亚啊。可惜呢这个事情没完，又有反转啊！2008年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又推翻了那次平反啊，安东内斯库还是这个屠杀人民啊，所以可怜的这安东内斯库是吧，刚刚这个荣耀了没两年又被重新钉回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罗马尼亚一倒戈，那新组建的政府立刻跟苏联人一起开始跟德国人战斗。本来罗马尼亚仇最大的是匈牙利啊，是盟国里边的匈牙利是吧，所以这个希特勒呢还想挽回局势，那让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军队呢占领布加勒斯特，那但是罗马尼亚守军得到了苏联红军和从意大利飞过来的美国空军的支援，德军进攻未果，还面临着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只好落荒而逃。罗马尼亚军队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强悍的战斗力，在追击过程当中消灭了大量的德军，光战俘就抓了五万多。希特勒妄想再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的计划也就彻底破灭了，罗马尼亚成了第一个完全脱离邪恶轴心的国家。德军在这一阶段的战役里损失巨大，光阵亡就有25万人。而且呢，在罗马尼亚南面的巴尔干半岛，德军也就没法立足了，只能仓皇逃跑。苏联红军这边仅仅牺牲1万多人，不光进入了罗马尼亚，还借道南下，联合南斯拉夫游击队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从此，巴尔干半岛就彻底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再想回来那就势比登天喽。相比德国和苏联，罗马尼亚人牺牲可一点都不小，这段时间先跟苏联打再跟德国打，伤亡接近20万人。好在德军崩溃比较快，对国内的破坏呢也还比较小。罗马尼亚改头换面了，那南面的保加利亚就坐不住了。保加利亚呢咱们之前很少说，它其实呢也是加入了轴心国一边，不过这个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啊特别狡猾，没有跟德国一起呢向苏联宣战啊，只是向这个德国出口了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呢，鲍里斯三世反对迫害犹太人， 只是在德国的这个逼迫下颁布了一道象征性的反犹法，规定对犹太人的企业要加征税收啊，但是最终没有一个犹太人被驱逐或关入集中营。整个二战在轴心国阵营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保加利亚和芬兰啊。保加利亚的这个沙皇鲍里斯三世对这个希特勒也没有感情，对德国也是三心二意啊。保加利亚从民族成分上讲属于斯拉夫民族啊，跟这个俄罗斯是非常亲的啊，所以保加利亚呢特别逗，沙皇讲过这样的话，说你看我的人民是亲俄的啊，这个资本家呀什么商人呢，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帮人呢是亲英美的，贵族和军官呢又是亲德的啊，你看保加利亚的军服都跟德国的一样啊，那样子都非常像，是吧，说只有我本人是忠于保加利亚的啊，所以这个沙皇都是这个态度，你就可想而知啊，保加利亚对于这个希特勒的事业就三心二意。到了43年7月，意大利国王逮捕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宣战。鲍里斯三世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婿，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然后老丈人都这么干了，他知道决定保加利亚的国运的时候不远了。果然啊，这一年的8月，希特勒急召鲍里斯到狼穴，要求保加利亚派兵参加对苏作战，啊，被鲍里斯强硬的拒绝了。经过激烈的争吵，最终鲍里斯三世只勉强答应派兵到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稳定局势。没成想鲍里斯回国仅仅10天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这么一来立刻就是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呢他在狼穴被希特勒下了毒，也有人说他是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暗杀的，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定论啊。鲍里斯三世的死啊绝对是一个重大悲剧。保加利亚本来地处巴尔干半岛最北部，被称为巴尔干火药桶的钥匙啊！你说你要是火药桶的钥匙能不被大家紧盯着吗啊？所以国内各派系在几大国扶植下山头林立，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一向长袖善舞带领保加利亚游走于各大国之间的鲍里斯去世，没人再能够镇得住了啊！鲍里斯就跟那个咱中国这民国的阎锡山阎长官说的似的啊，踩着三个鸡蛋跳舞，哪个鸡蛋都不能踩破，这是本事，是吧？他一驾崩，继位的是他六岁的儿子西美昂二世啊。后来这个人呢，在90年代初期吧，还是21世纪初期，还当过保加利亚总理啊。他继位六岁，你想想啊，这个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是这水平，所以三位摄政组成委员会辅佐，不过呢没有几天保加利亚共产党发动政变控制了政府，宣布了这个退出轴心国并且向盟军投降。战后保加利亚在苏联的扶植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王国在存续了38年之后灭亡了啊！所以这个东欧国家呀基本上都是被苏联这么解放的啊，就是说这个东欧国家的老百姓自己讲嘛啊，说一架苏联飞机过来，舱门一打开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挥了挥礼帽就解放了他的国家。苏联拉过一个人，哎，这是你们总书记啊。你像那罗马尼亚1943年全国只有4000名共产党员，到44年就发展到100万，你想这都什么速度，是吧，就所以这些国家就全都是这么着就被苏联解放了。希特勒在南边连失俩盟友，北边很快就弹压不住了。44年9月，苏联红军集中四个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将近百万大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发动一系列强大攻势，准备歼灭舍尔纳大将指挥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舍尔纳手下兵力倒是不算少，有70多万人，但是呢，坦克飞机比苏军就差远了，只能依靠攻势被动防御。9月14号苏军开始进攻，在主攻方向上有着3-1的兵力优势，经过十几天艰苦战斗重创舍尔纳的部队。十天之后，爱沙尼亚的海岸线被全部解放，苏联红海军在波罗的海畅行无阻。跟着苏联一个方面军在德军背后登陆，切断舍尔纳的后路，舍尔纳只好带领着残余20多个师的部队退到库尔兰半岛死守。希特勒要求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因为波罗的海还有德军最后的潜艇基地，这在他心里是能够帮助德国翻盘的秘密武器啊！咱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啊，希特勒要放今天绝对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舍尔纳没辙了，为了防守放弃了库尔兰半岛的外围阵地，全部撤到半岛的丘陵地带建立防线。 10月15号苏军展开进攻，尽管兵力有接近10-1的优势，但是因为地形太复杂还是没能突破，当然德军也没有能力反攻，双方就僵持了下来。这个地方啊，说实话也没那么重要，所以苏军直到下一年，也就是1945年的2月才发动了几次进攻，损失不小，依然没能突破。库尔兰半岛德军就一直坚持到了纳粹德国最终投降的日子。在希特勒最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了他们元首心中一个遥远的希望。德国人拍的那个经典电影《帝国炫乐》里面，那希特勒不就没事就念叨一下啊，说我们的库尔兰集团军群呐、马上就可以发动反攻啦啊，整天就这么叨逼叨。北方集团军群一被击退，这边的盟友芬兰就不准备再陪着你玩了啊。其实芬兰啊，作为一个小国，一直没啥野心。加入轴心国原因无非两条啊，一呢希特勒逼的，第二呢跟苏联交恶。苏德战争爆发，芬兰军队跟德军一起没几天收复了苏芬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之后他们压根儿没想占领苏联多少地方，50万芬兰军队直接就地就转入了防御，任凭希特勒威逼利诱，用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再陪你往前打。到了现在形势危急，是吧，希特勒赶紧授予芬兰总统曼纳海姆元帅银相业骑士铁十字勋章，那意思说呢，这个您还得跟我们站一块儿。曼纳海姆哪管这套，是吧，你军队都被打跑了，没什么能够威胁我的了，所以马上就开始跟苏联谈判。德黑兰会议的时候呢，由于这个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坚持，芬兰呢没有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斯大林也就就坡下驴，没有为难曼纳海姆啊，说苏军不会进入芬兰，也不需要你帮忙打德国人，只要咱停火维持之前的国界，你自行驱逐国内的德军就行了。所以呢，双方很快就签署了协议，芬兰又恢复了中立，退出了战争。曼纳海姆总统还让军队调转枪口，把磨磨唧唧不愿撤走的德军赶了出去。不过呢，二战结束以后，因为苏联人太恨那个曼纳海姆，所以总统被迫流亡到了瑞士，最终呢病故到了那里，他的灵柩被运回芬兰下葬，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芬兰人民视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波罗的海战役，苏联以伤亡28万人的代价歼灭了将近50万德军，解放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把战线呢推进到了德国的东普鲁士境内。随着芬兰退出战争，希特勒的小弟们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现在离光杆司令也就不远了。苏联人当然不会让他闲着，马上就从罗马尼亚向北开始了对匈牙利的进攻。不过之前连续的几大波攻势不光把希特勒吓坏了，也对西边的英美盟军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眼看纳粹德国就要完蛋，再不抓紧时间，这桃子可就要被斯大林摘走了。可是呢，之前莫德尔元帅被调来指挥西线德军，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战线，再加上戈培尔不断吹嘘德法边境的齐格飞防线牢不可破，所以盟军这边就琢磨着能不能有什么巧招，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尽快深入德国腹地。于是一向以保守著称的蒙哥马利元帅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空降行动，奇袭莱茵河上的几座桥梁，配合装甲部队快速突破，一举突破莱茵河天险。那他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莫德尔又将如何应对呢？咱们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 上一讲呢，咱们说随着苏军一波接一波的攻势，到了44年9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纷纷脱离了轴心国，不跟希特勒玩了。这么一来，西线英美盟军就坐不住了，不能让斯大林摘了所有的桃啊，这对战后咱们在欧洲争夺话语权太不利了。于是呢，罗斯福、丘吉尔就都开始向将军们施压，让他们想办法加速进军。之前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苦战了一个多月，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线，还包围消灭了大量德军，一路解放了巴黎。但这之后仗怎么打，英美就又有分歧了。英国这边蒙哥马利说咱两国军队要团结一致，这样呢一共40个师的部队形成一个强大的拳头，往哪儿打呢？ 往北方的安特卫普和亚琛方向。安特卫普是欧洲第一大港口，重要性自不必说。亚琛是德国的西大门，从这儿呢可以直捣德国的鲁尔工业区。而布莱德雷和巴顿都不同意，他俩说咱们得一路向东，从萨尔进入德国，直插法兰克福，你们英军就掩护我们侧翼就行了。那而且呢，巴顿此时呢其实已经开始往这边前进，双方争执不下。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家之主，谁也不能得罪，只能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先以蒙哥马利为主向北进攻，美军分出一个集团军掩护英军侧翼，等攻占安特卫普之后，大家再回来从中路突击跨过莱茵河。这个折中的结果就是没一个人满意啊！只不过现在这时候大家都没好意思大吵大闹。其实这个时候德军在西线的防御无比空虚，所谓的齐格飞防线、莱茵河防线都是靠戈佩尔吹出来的，那嘴炮是吧？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这么被错过了。所以巴顿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把这件事称为我们在战争中犯的最大错误啊！他命令自己的先遣部队一直进攻，用尽最后一滴汽油之后下车徒步前进。八月底就到了马斯河畔，不过呢最后还是败给了汽油啊。巴顿愤怒地跟艾森豪威尔说，我的兵可以吃皮带，但是我的坦克必须要加油啊。直到一周之后，蒙哥马利占领了安特卫普，巴顿的补给才恢复，但是德军利用这几天时间大大加强了防御，巴顿的进攻就停顿了。那位同学说，这个那蒙哥马利是不是应该开心吗？不，Monkey 抱怨的更强烈。为什么呢？他觉得呀，这个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一碗水端平，实际上还是向着美国人，所以我这进军速度一直不够快。于是一向保守谨慎的蒙哥马利就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准备一举突破莱茵河天险，这就是市场花园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两部分，市场行动是空降部队唱主角，把大量空降兵空投到德国人背后，占领莱茵河上的几座桥梁和据点。然后花园行动是以英军为主的地面部队向前推进，最终与空降兵会师，强渡莱茵河。这个行动的最大难点就是要组织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降作战，一共要空降三个空降师和一个空降旅，复杂程度就不用说了。好在呢，这个空降部队啊都是早有准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其实一共策划了大大小小18次空降，结果呢都因为地面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没有进行。这次总算要玩一票大的了，按照计划执行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要在4天之内跟几支空降部队挨个会师，所以散兵们最多只需要坚守4天就完成任务。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乐观了，所有计划的前提都是德军已经没什么抵抗能力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防止他们炸掉莱茵河上的大桥。可事实远不是这样，经过720事件，希特勒重新启用了伦德斯泰德元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让他跟 B 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勒尔一起加班加点，制定出一个新的防御计划。他们根据情报觉得盟军攻击重点肯定是巴顿这边，于是呢把最精锐的党卫军装甲部队调了过去，把另外两个装甲师调到后方一个安全地区休整，结果阴差阳错，这个所谓的安全地区正是英军准备空降的阿纳姆市的郊区，也就是说这帮倒霉的英国散兵几乎就跳到了德国坦克头上，最后悲剧就被注定了。1944年9月17号，史上最大的空降行动开始了。英美空军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家当，包括5000多架运输机、2000多架滑翔机、80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同时在三个地方空降了35000人、500多门火炮、2000辆汽车和超过5000吨物资。这天这天啊特别好，行动一开始很顺利。美国第101空降师一落地就把分配给他们的5座桥全部占领，第82空降师也占领了2座桥，并且呢封锁了附近的公路，但是至关重要的奈梅亨大桥没有占领，这座桥是地面部队进攻的咽喉要道。英军空降兵落地也很顺利，但是空降以后却需要行军很久才能到达阿纳姆大桥，结果刚走了几步就遭遇德军猛烈反击，被困在了半道。 直到傍晚才有一个营到达大桥北侧，奋战了一宿也没能拿下大桥，而且英军的通讯设备几乎完全失去了作用。后来调查是因为这地方蕴含有大量铁矿石，把信号给干扰了。这么一来，空军想支援也不行了，从天上根本分不清敌我。跟空降同一天，地面部队开始了花园行动。担任主攻的是霍洛克斯中将指挥的英国第三十军，他比预定时间呢晚了半天才出发，可是德军已经有了准备。莫德尔元帅刚开始还不清楚情况，紧跟着就接到了报告，说有英国散兵要来抓他，所以他被迫带着司令部连续搬了好几次家。这期间，德国人从一架坠毁的滑翔机里拿到了一份盟军作战计划，所以莫德尔一安顿下来，马上就命令在这边休整的装甲师去加强奈梅亨大桥防御，同时派兵从几个方向围堵这些散兵。第二天，战场云层是又低又厚，导致盟军第二批散兵和补给都推迟了很久才降落。这时候的英国散兵虽然顶住了德军坦克的进攻，但是呢，大部分军官都牺牲了，也没办法进一步行动。美国第82空降师这边情况稍微好一点，他们打退了德军几次凶猛的反扑，保住了珍贵的空降场，终于等来了轰炸机冒死飞到超低空空投的补给。但是两天时间过去，阿纳姆和奈梅亨两座最重要的大桥还在德国人手里。到了第三天黎明，英国第一空降旅对阿纳姆大桥发动了新的进攻，激战一天伤亡大半，依然没能成功。第四空降旅试图从另一边突破，但是呢，被德军调来的坦克击退。最倒霉的是波兰第一空降旅，这天下午他们乘飞机过来，一起空投的还有好几门反坦克炮和几辆卡车，结果地上的英军没有守住空投场，他们在大雾中跳伞，还没落地就被德国人射击，几乎直接就失去了战斗力。这时候两个美国空降师都跟地面部队接上了头，大家合力再次进攻奈梅亨大桥，大桥几次易手，最终还是控制在了德国人手里。打到第四天，英国空降兵还在死守阿纳姆大桥北面，但是形势愈发危急，德军用大炮挨个建筑轰击，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打了大半天，德国人居然还很有风度的大方的同意停战俩小时，让英军把伤员送到德国的医疗站救治，然后剩下的部队继续作战，甚至在弹药用尽之后还进行了白刃战。打到第五天，这些英国散兵弹尽粮绝，全部当了俘虏。不过此时他们已经比计划呀多坚持了一倍的时间，牵制了大量德军。为了纪念他们的英勇战斗，战后这座大桥被重新以第二空降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的名字命名。英军第一空降师其余的部队都龟缩在一个叫欧斯特贝克的小村子里，虽然几次打败了德军进攻，不过想突围是不可能的了。这天中午，美国第82空降师从奈梅亨大桥附近的河上发起强渡，他们用的是不太熟悉的英国橡皮艇，划得特别慢，就成了德国狙击手的好靶子，伤亡过半才攻上对岸，所以这个地儿被美国大兵称为小奥马哈，只有南面的101师死死守住了阵地，这才避免了被前后夹击的这个悲剧。又过了一天，德军开始进攻欧斯特贝克村，遭到英军顽强抵抗，边打边撤，四天之后终于勉强撤了出来，市场花园行动随之宣告失败。短短九天的这个战斗当中，盟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超过17000，其中最惨的是英国第一空降师，空投过去10600人，最终回来了2398人。所以阿纳姆大桥就被称为遥远的桥，后来那部经典电影的名字也是从此得来。可惜这座无数人为之牺牲的大桥并没有存在多久，几天之后为了防止德军从这边增援，美国人用轰炸机炸毁了它。美国两个空降师一共损失了将近4000人，而且呢，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再进行过空降作战，可见这个心理阴影面积之大。相比之下，德军损失不算大，总共伤亡8000人，莱茵河天险直到45年3月才被攻克。这次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计划制定的太糙，那比如阿纳姆大桥，其实在它下游不远啊，就有一处渡口，有渡轮可用，可是盟军对此一无所知，还是一门心思跟德国人在大桥死磕。这次失败 让盟军的进攻整体停滞了下来。这一停顿就是仨月，那先于苏联人打进德国腹地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所有人都认为是苟延残喘的德国人居然酝酿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希特勒为此生生拼凑出了将近30万人，可谓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掏出来了。那他准备从哪儿进攻？德军能不能像4年前一样横扫西欧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蒙哥马利策划的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德国西部莱茵河天险呢依然岿然不动，双方就一直耗到了44年12月。不过盟军这边呢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消沉啊，反而是一片这个乐观祥和的景象啊。蒙哥马利说那个市场花园行动赢了 90% 啊，当然这话就太扯了，没听这个战争你要么是赢要么是输，没听说赢 90% 了是吧。蒙哥马利还觉得自个儿挺不错的，给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说我准备这个回家过圣诞节啊，然后信里呢还附了一张这个5英镑的账单。因为之前呢他俩曾经打赌，艾森豪威尔说呢1944年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现在呢眼看是没戏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该结账了啊，该结账了啊，这个你得给我5英镑啊。情商很高的艾森豪威尔没把这太当回事儿，那回信说你等着瞧吧，那到日子呢肯定给你钱啊。可见呢大家心情都很放松。12月16号，那蒙哥马利跟全体官兵发表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啊，德国人现在啊只能被动防御，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啊。然而老天爷就是这么喜欢跟骄傲的人开玩乐，这天下午就传来德军发动进攻的消息。其实这次进攻啊从凌晨就开始了，只是消息很慢才传到了后方。德军进攻矛头直指阿登森林地区，4年前正是从这儿他们根据曼施坦因计划出其不意地突破了法国人的防线，最终获得了闪击西欧的胜利。这次他们又从这儿进攻，而盟军居然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呢还得从希特勒这边说。要说这个时候希特勒的日子是不好过呀，东边刚被苏联人的巴格达奇昂行动打残了中央集团军群，西边盟军又推进到了国境线，但是元首就是元首，怎么可能轻易死心呢？别看德国这边缺兵少将，汽油也严重不足，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的战线大大缩短，这就有了闪转腾挪的余地。于是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希特勒下士就想出了一个让他的将军们惊掉下巴的大胆计划，集合德国最后的家底儿，两个装甲集团军走4年前的老路，从阿登森林突破，把美英军队从中间撕裂，一分为二，最终直插大西洋海岸，占领安特卫普。他说如果我们这么一来就能把英国人赶回岛上，美国佬战斗力本来就不行，后方家乡听到伤亡惨重的消息就会崩溃，然后就会退出战争，这样咱就可以腾出手来收拾苏联人了。为了迷惑敌人，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叫守望莱茵。守望莱茵这个计划野心太大了，大到德军上下没一个人同意。盟军这个时候在西欧有多少人呢？将近200万，拿20万人杀过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啊，希特勒说没事，这次我亲自拟定作战计划，你们执行就得了。于是呢，希特勒下士拟定好作战计划，被送到了这个西线德军总司令伦德斯泰特元帅和 B 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手里。两位元帅拿出来一看，计划极其详尽，啥时候炮轰，啥时候前进都给写好了，末了还备注一条，内容不得更改。这么一来，德军所有将领就成了机器人，完全是被动执行命令。敢于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有这个时候的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他说咱们要这么干的话，拿什么来应付苏联人正在酝酿的冬季攻势呢？希特勒大怒，当众训斥古德里安，说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5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我获得的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也比不上，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而且把所有的施里芬文件都读过，我比你们清楚的多。没想到古德里安这个人心直口快，一点不惧，一一列出苏军在什么时候打哪个地方集结了多少兵力， 希特勒一听就疯了，冲他咆哮啊！据说希特勒疯到底的时候能跪地啃地毯啊！希特勒就跟那古德里安说：“说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这些胡话谁说的？马上崩了他！”就这么一来，那希特勒强行命令德军进攻啊！不过呢，德军将领虽然没人认同，但是不得不说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命令。行动总指挥是这个伦德斯泰特元帅，不过他因为反对进攻，所以基本上没怎么管，交给下面人办了。所有准备工作进行的非常隐蔽，短短几周，德军悄悄地在阿登地区集合了20个师、25万人的部队，兵分三路。右翼是迪特里希上将指挥的第六党卫军装甲集团军，这一路也是进攻主力，拥有600多辆坦克。中路曼托菲尔上将指挥的第五装甲集团军，左翼是几个步兵师负责掩护。戈林答应凑1000架飞机，最终呢兑现了700架啊。在他们的对面驻守阿登地区的是美国霍奇斯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的五个步兵师，这些部队呢都是从前线撤下来的，失老兵疲，也没有做任何准备。为了配合守望莱茵行动，德国人呢还搞了个施救计划，找来之前营救墨索里尼的那位党卫军的亡命之徒斯科尔策尼，让他亲自挑选1000多个会讲英语的士兵组成突击小队，在德国军装外面套上美国军装，乘坐美国吉普车渗透到后方，然后大肆开展破坏行动，比如偷袭落单的美军啊，切断电话线啊，弄乱路牌啊，布置假的雷区标志啊等等。这些人给美军造成的混乱一点不比主力部队小。进攻开始仅一天，美军防线就被突破，两个团的部队投降，这也是二战美军最大规模的投降。直到此时，艾森豪威尔这边才真正重视起来，赶紧召集将领们开会，先命令第82和第101空降师火速增援，然后说咱们应该在德国人南部发动反击，进攻他们的侧翼。于是艾森豪威尔转过头来问巴顿，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发动进攻，是吧？巴顿毫不犹豫地回答，12月22号早晨。大家一听觉得你这是瞎说吧，啊，这么几天你就能让部队来个大拐弯。巴顿详细的给他们解释了他的计划，哪天派谁进攻到哪儿啊？因为之前他是唯一一个预感到德军有可能进攻的人，所以早就做了准备，他还警告过布莱德雷，可惜没被重视。德国人选的这个进攻时机特别好，连续几天阴云密布，盟军的空中优势发挥不出来，几天时间他们的坦克就已经深入美军防线。不过跟他们的预想不太一样的是，本来应该发挥主力作用的迪特里希的部队很快陷入了混乱。原来呢，希特勒为了保密，也为了少听点反对意见，在进攻前很晚才告知大家咱们要干什么，而且极度注意保密。但是这么一来，秘密是保住了，但是这些指挥官也就没有时间详细研究作战计划。迪特里希这些人本来就不熟悉地形，这边道路特别崎岖，很快坦克就把路堵上了，汽油也所剩无几，只有党卫军上校派普指挥的先头部队进展还不错。派普很猛，命令部队抢占友军道路，抢夺友军燃料，不顾一切往前冲。派普本人在进攻开始之后连续九天九夜没合眼睡觉，他狂热的战斗精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被他俘虏的美军军官后来回忆说，派普和他的部队与其说为了信仰战斗，不如说这帮人是热爱战斗本身，他们是真正的魔鬼。在一个叫马尔梅迪的小村子，派普下令把180多个美军战俘赶在一起用机关枪射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尔梅迪惨案。战后呢，派普也为此上了军事法庭。不过狂热归狂热，党卫军的表现实在是糟糕，白瞎了这600多辆坦克。这就该轮到中路的曼托菲尔将军一展身手。在进攻开始之前，曼托菲尔拿到希特勒的命令，一看里边写着早上7点半开始炮击，11点步兵冲锋，之后装甲部队出动，是吧？曼托菲尔差点气乐了，是吧？说咱们这位下士总司令这不是胡闹吗？马上拟了一个新的方案给莫德尔，那莫德尔就带着他一块去见希特勒。见到希特勒，年轻的曼托菲尔滔滔不绝就把自己的意见说了。他说你看，咱要是先炮轰的话，美国人肯定有准备，所以咱们得在凌晨借着夜色掩护突然进攻，然后用探照灯冲天上照， 用云层把光线反射下来，还要组织一些突击营渗透防线。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一声不吭，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这些措施就让曼托菲尔的进攻出乎意料的成功，一举超过了底特律西，直扑交通要道巴斯通。美军完全被打懵了，只能仓皇撤退。不过在这个时候，有一支部队跟其他人逆流而上，赶在德国人包围圈合拢之前冲进了巴斯通，这就是第101空降师。行军路上有人跟他们喊，哎，哥们儿，你们走错方向了，巴斯通马上要被包围了。101师的士兵就回答他们，我们是空降兵，生来就是要被包围的。这支部队一开过来，马上就建立了顽固防线。曼托菲尔打了两天没打下来，就派人呢过去这个劝降。101空降师代理师长麦考利夫准将看完劝降信，直接就把信给扔了，嘴里呢嘟囔了一个英文单词 NUTS， 那就是 NUTS， 啊，就是坚果啊，这个英语里是坚果，但是这是一句美国俚语啊，意思就是疯子啊，神经病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送信的这个德国军官听不懂啊，就愣在那儿了啊，不知道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投降啊，是吧？副官就跟麦考利夫将军说，他等您回信呢。哎，不过我觉得呀，刚才您用的那词儿就不错啊。于是 NUTS 啊这个词儿一下就在美军中间传开了，是吧？士气大受鼓舞啊。曼托菲尔一瞅这块硬骨头不好啃，只好绕过去继续前进，准备强渡马斯河。巴顿这边也在飞速前进啊，手下精锐第二装甲师如离弦之箭，目标直指巴斯通啊。巴顿知道这个麦考利夫回了个 NUTS， 是吧？你想巴顿这人多糙啊，满嘴糙话，这张嘴都是他妈的那个兔崽子，枪毙你，全都是这话，是吧？然后就问手下的人，哎，说这兔崽子真这么回答的德国人？然后人说，是啊，他就这么回答的 NUTS， 一定得把这个王八蛋救出来啊。那么巴顿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救出101师？曼托菲尔又能否创造奇迹呢？咱们下一集再说。 上一讲呢，咱们说希特勒呀，把自己的这个棺材本都掏出来了啊，凑了这个20个师的部队，从阿登地区呢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战役开打没几天，作为进攻主力的党卫军部队就陷入了混乱，停止了前进。但是前期渗透到美军后方的特别行动队倒是发挥了作用。他们这点人呢，虽然造不成什么实际损失，但是别忘了，恐惧和流言往往比刀枪剑戟更可怕。美国大兵是人人自危，生怕自己人中间谁是奸细。于是呢，这个美国人就派出宪兵到处设卡，别管是谁啊，甭管是谁打这儿过都得盘问一番。问的呢都是一些只有地地道道的这个美国人才知道的东西啊，比如哪个州的首府是哪儿，是吧？经典棒球比赛的比分，甚至呢米老鼠的女朋友是谁啊？好多美国兵都答不出来啊！你比如像你要遇上像我这样的，是吧？对这个什么娱乐八卦一点都不关心的啊！你问我最近谁跟谁离婚了，你觉得地球人都应该知道，我不知道，那怎么办？也被误抓了起来，是吧？有一次连布雷德雷将军都没能幸免，他开车去司令部，短短几公里的路上被拦下来三次，是吧？布雷德雷连过两关。结果第三关的问题是一个美国女明星的二婚老公是谁啊？这玩意儿美国人也真够八卦的哈。布莱德雷就栽了，你想他一个将军他哪懂这玩意儿啊，是吧？被拘留了好久之后才得以通过啊。布莱德雷，你说 你穿着什么四星上将制服没用，谁知道你是真的假的啊。艾森豪威尔比他更惨啊，因为有一个被俘的德国兵交代他们的目标之一是暗杀艾森豪威尔，所以呢他被禁止离开指挥部，还在身边呢增加了大量的警卫。这些措施这么一搞，这帮德国特种兵算是混到头了。本来呢他们就是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英语水平呢凑凑活活，是吧？连四级都没过，稍加盘问呢就露馅了。而且因为这帮人没有按照日内瓦公约穿军服，所以很多人被抓住之后直接就被枪毙了，只有斯科尔策尼还有一小部分人逃了回去。他本来呢还有个后续计划啊，打算着用一些缴获的美军坦克进行突袭，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启发。但是呢准备实在太仓促， 能用的坦克又太少，那只好拿德军的豹式坦克加几块铁板，喷个绿色，再加个白五星，假装成 M10 坦克歼击车。但是这个伪装啊，实在太拙劣，连德国人自己都看不过去，这一眼就能瞅得出来是豹式啊，所以干脆呢就取消了行动。希特勒还勉强拼凑了一个伞兵营，空降到这个美军后方，准备帮着党卫军开道。这帮伞兵是这次战役里最倒霉的人啊！出发当天，大家都集合好了，发现卡车没来，去不了机场，只好推迟一天行动。第二天好不容易起飞，天上乌云密布，大雪纷飞，只有300多人呢跳到了预定地点，根本没法执行任务。指挥官海德中校只好带着大家打游击。几天之后，弹药补给用尽，还是没有等来党卫军的部队接应。伞兵们被迫徒步往德国撤，没走几步就落入了美军包围，全部就做了俘虏。在这个党卫军南边，本来应该担任掩护任务的曼陀菲尔将军进展顺利的多，虽然没能打下巴斯通，但是经过苦战攻克了重镇圣维特。前锋部队在12月24号前进到了离马斯河只有6公里的小村子塞勒斯，把美国人的防线从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艾森豪威尔让蒙哥马利暂时指挥大口子北边的美军，结果呢，这位蒙提以极其傲慢的姿态对美军发号施令，连他的部下都看不下去了啊！后来这个回忆说，蒙哥马利来到霍奇斯的司令部，脸上的表情就像基督来净化圣殿一样。比态度更糟糕的是他这个磨磨蹭蹭的毛病，一直拖到1月3号，英军才开始发动反攻。蒙哥马利还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宣称自己进攻非常顺利，虽然也提到了美军的英勇顽强，但是依然引起美国将领们的强烈反感。布莱德雷和巴顿甚至以辞职威胁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蒙哥马利，他们之间的裂痕呢，直到战争结束也没能够弥补。正在这个曼陀菲尔准备强渡马斯河的时候，天公不作美，连日阴霾散去，天空万里无云，这就成了盟军飞机的天下。其实直到这个时候，德军的损失还是比较小的，不过曼陀菲尔明白自己手里这点人马已经掀不起大风浪了，就算成功渡河又能咋地，安特卫普只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目标，这次进攻其实已经失败了，还不如啊趁早见好就收。所以他就建议希特勒停止行动，允许他们撤回齐格飞防线，当然这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了。平安夜刚过，巴顿将军的先头部队第二装甲师就拍马杀到，正好呢遭遇了德军第二装甲师，两支番号一样的部队展开血战，一天打完还是美国人的第二装甲师更牛一些，消灭了德军几乎所有的坦克。之后他们就被这些德国同行称之为活动地狱。又过了一天，美军第四装甲师也杀开一条血路，打破了巴斯通的包围。同一天，美军在英国装甲部队的支援下夺回了塞勒斯村，这儿呢也就成了德国人在阿登反击战前进最远的地方。12月31号夜里，巴顿将军命令给德国人送去点新年问候，集中所有大炮来了俩小时的跨年炮击。转过年来1月1号，德国空军突然回光返照，出动1000架次飞机给盟军在法国比利时境内的几个机场来了次突然袭击，炸毁了几百架，当然了自身损失也不小啊，其中还有不少是被自己人高射炮误伤的。希特勒命令投入德军最后的预备部队，连党卫军头子希姆莱都亲自上阵，指挥一个党卫军集团军进攻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驻守在这边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已经把大部分兵力和装备送去支援阿登地区了，留守的部队呢陷入了三面包围，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党卫军装甲部队一度打到了斯特拉斯堡南面，不过呢在盟军绝对的空中优势之下，坦克在白天完全无法行动，只能在夜里分成小股出击，这样的进攻也就是强弩之末。到了45年的1月7号，希特勒终于同意了曼陀菲尔的撤退请求，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巴顿进展神速，很多部队都面临被包围的命运。到了1月12号，斯大林响应丘吉尔的号召，提前发起了强渡维斯瓦河的战役，希特勒只好把几个师的部队调到了东线，巴顿的进军速度就更快了。没几天解放了圣维特，曼陀菲尔手下大量人马全都当了俘虏。 底特律西的党卫军进攻毫无建树，逃跑倒是挺在行，抛弃了这个所有的坦克，腿着跑了回去。几天之后，希姆莱也停止了进攻。1月28号，德军全部被赶回到了进攻发起前的位置，阿登反击战狼狈收场。阿登反击战也被称为突出部之战，是德国人在西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前后一共投入27万多人，最终呢伤亡将近10万，坦克空军损失殆尽。美军这边呢，阵亡19000，受伤被俘7万，损失700多辆坦克，这也成了美军在整个二战损失最大的战役。相比之下，英国人的表现实在是不咋地，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大量英军在后方无所事事，只有皇家空军发挥了不少作用。战后蒙哥马利还为此进行了不少辩解，不过呢，大都显得非常苍白。丘吉尔倒是比较大度，在回忆录里说这一仗是美国人永垂不朽的胜利。阿登反击战确实打了盟军一个措手不及，给得意忘形的美国大兵好好上了一课，不过这点损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毛毛雨了，可是德国人就承受不起了，一顿折腾下来，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力又被白白消耗了不少，等于是把该用来固守本土的部队给送到盟军嘴里了。苦心经营的齐格飞防线面临无人可守的尴尬境地，所以阿登反击战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呢，咱说实话啊，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啊，打这么一仗也无可厚非，因为时至今日，想通过政治手段来结束战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真要是宣布无条件投降，别人谁都有活路，唯有他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从军事角度来说，这时候他就算再怎么听将军们的专业意见，也是不可能打赢了。所以与其一步步被打败，还不如拼死一搏，反正都是打败，多少能听个响。阿登反击战呢，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给后来众多文艺作品提供了素材。90年代中国引进了一部美国影片《坦克大决战》，估计好多人都看过啊。其实这个翻译啊不怎么准确，是吧？电影的原名呢就是《突出部之战》，里面除了奥斯卡影帝亨利·方达以外，罗伯特·肖扮演的德军装甲旅旅长海斯勒上校也非常出彩。片子里呢，我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一群德国兵给上校唱了一段军歌，啊，把他也给感动了。这首歌呢，其实真的就是二战时期德国的这个装甲兵军歌，啊，非常雄壮，非常好听。里边的歌词翻译过来也挺有意思，啊，比如说这个最后一段是这么唱的，啊，说如果命运女神把我们抛弃，如果我们不能再回到故乡，如果子弹射向我们，把我们的命运终结，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啊！所以你看这个外国的这个军歌啊，挺有意思的啊。像咱们中国的军歌，一般都是威武雄壮啊，就是鼓舞人，就是胜利啊，向前向前向前啊，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们战无不胜，是吧？外国好多军歌都唱的是那种，就好像失败啊、死亡啊，对吧？其实这有的时候更是一种达观啊，更是一种达观，就我不惧死亡，我不怕死亡，对吧？这个哪有常胜将军呢？打败仗很正常啊，但是呢，我明知道是死，我也愿意去为国尽忠啊。实际上这更好，更有意思。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把这首歌呢附在这里给大家听听。当然了，咱这可绝不是为了纳粹招魂啊，纯粹呢就是欣赏一下。 Ob stürmt oder scheint, und die Sonne uns lacht, der Tag glühend weiß, oder weiß kann die Nacht. Bestaunt sind die Gesichter, doch nur nicht unser Sinn, ja unser Sinn. Es brauchst du 前两讲呢，咱们说希特勒是吧，拼尽全力搞了一个阿登反击战，虽然呢打了美国佬一个措手不及，但很快呢就被这个怼了回去。那么在这个44年最后这段时间，苏联人干嘛呢？当然了，那这个毛熊没闲着。之前咱们讲1944年秋天几次大攻势打下来，纳粹德国的小兄弟们，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纷纷就跳下了贼船，脱离了轴心国。现在除了远在世界另一边的日本啊，和墨索里尼手里的半拉意大利，还跟着希特勒混的就只剩下匈牙利了。这匈牙利也就成了苏联人的下一个目标。那可能有同学就问说，别人都跳下贼船了，那这匈牙利咋就这么死心眼呢？当然不是啊，这个就得从匈牙利的独裁者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这儿说起。从希特勒呀刚一上台，这两位独裁者呢走的就比较近。38年大家在慕尼黑会议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霍尔蒂呢就积极的支持希特勒，因此呢还分到了斯洛伐克南部的一块土地。39年呢，匈牙利跟南边的罗马尼亚又产生了领土纠纷，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最终呢迫使罗马尼亚把一个省的领土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是呢，这些都是开战前，动嘴皮子怎么都好说，等到大战爆发，霍尔蒂就犹豫了，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啊参战。法国投降之后，霍尔蒂觉得捞好处的时候到了，就派了12个旅配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再到进攻苏联，霍尔蒂就更加犹豫了，这东斯拉夫可不像南斯拉夫那么好弄。最终呢，他没有扛住希特勒的威逼利诱，把包括长子在内的25万人的军队派了出去，可以说是堵上了匈牙利的国运。很不幸的是呢，斯大林格勒战役匈牙利战斗力最强的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霍尔蒂的长子伊斯特万都阵亡在了前线。霍尔蒂啊就坐不住了啊，向希特勒要求撤回匈牙利的军队，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于是呢，他开始偷偷的跟同盟国接触，可惜没谈出个子丑寅卯就被盖世太保发现了。希特勒请他到英朝会面，苦口婆心的劝说，歇斯底里的发飙都没有奏效，俩人是不欢而散。等到霍尔蒂一回国就傻眼了，原来希特勒命令党卫军趁他不在的时候控制了匈牙利，霍尔蒂呢就成了傀儡。到了44年10月，眼看苏联人要打到家门口了，霍尔蒂又开始派密使跟盟军接触，还派亲信掌握了国内的军队。10月15号，霍尔蒂突然在电台发表声明，宣布匈牙利退出战争，没想到希特勒早就有准备。咱的老熟人是吧，党卫军大神斯科尔策尼在第二天凌晨就率领突击队突袭了霍尔蒂的大本营，仅仅20分钟就制服了摄政王的亲卫队，活捉了霍尔蒂本人。同时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建十字党在党卫军的帮助下控制了首都布达佩斯，霍尔蒂被迫辞职，被押到了德国，后来呢被美军俘虏，还作为证人出席了纽伦堡审判。战后呢，他在葡萄牙定居，直到他去世30多年后啊，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他的遗体呢才被送回匈牙利安葬。霍尔蒂下台之后，匈牙利建十字党党魁费伦茨就成了新的元首，实权呢则是落在了这个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费森迈耶博士手里。他们一边在国内大肆的迫害犹太人，一边命令军队跟德军一起拼死顽抗，匈牙利的悲惨命运就不可避免了。44年10月29号，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兵分两路，开始进攻布达佩斯。方面军司令也是咱的一位老熟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他手下呢，这名义上啊是一个方面军，实际上包括了6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和3个罗马尼亚集团军。总兵力居然达到了100万人啊，这比一个方面军的人数多多了，那比这个英美集团军群的人数也要多。进攻一开始非常顺利，不到这个10天的时间，苏军呢就来到了布达佩斯郊区。丢了罗马尼亚之后，德国人的石油来源就只剩下匈牙利了，再就是合成汽油，对吧？所以呢，希特勒马上下令调集重兵死守，双方开始了拉锯战。马林诺夫斯基换了几个方向持续进攻了半个月，还是没能突破，只好进行休整。12月19号， 苏军开始新一轮进攻，终于呢从两翼合拢了包围圈，总数70,000的德军和匈牙利军队被包围在了布达佩斯。希特勒马上宣布布达佩斯为要塞城市，务必战至最后一人。这时候盟国这边正准备在雅尔塔召开三巨头会议，斯大林为了秀肌肉，命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尽快攻占布达佩斯，所以包围圈一合拢，马利诺夫斯基呢就派了俩特使去谈判啊，让德国人呢投降。结果没想到这俩人一去杳无音信啊，直接就人间蒸发，烟消云散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吧？有人说是被这个德国人杀了，也有人说呢是被苏联人偷偷枪毙了，然后栽赃给德国人，反正至今没有破案。甭管是真是假，当时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认准了这是德国人拒绝投降的表示，于是命令部队开始强攻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是一座历史悠久、美丽至极的城市啊，很多人认为啊，它的这个艺术价值仅次于巴黎。今天大家如果去旅游啊，可以看到啊，多瑙河是穿城而过，西边叫布达，主要是丘陵地形啊，在山上呢耸立着宏伟的布达城堡。东边呢叫佩斯，主要是这个平原，正对城堡的河畔就是哥特风格的国会大厦，建造的是啊美轮美奂，尤其是这座这个国会大厦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呢、啊、那简直令人震惊到掉下巴。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是欧洲第二大，欧洲大陆第一大的国会大厦啊，就是这个欧洲第一大是英国国会啊，但是欧洲大陆第一大是匈牙利国会，是吧？你看这个匈牙利国会大厦，你绕一圈的话，哎呀，就是它那个塔楼高的，绝对你抬头这个脑袋上帽子能掉了啊！就是说，那么大的国会根本就不像现在一个90,000平方公里的小国应该拥有的国会的体量。那为什么那么大？当年是奥匈帝国时代啊，匈牙利王国的国会，今天的匈牙利共和国只是相当于当年匈牙利王国领土的1/5啊，1/4，在这个一战之后都被瓜分了啊，都被各国给占了，是吧？所以他当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啊，而且呢，这个国会呢是1896年建的，纪念这个匈牙利王国成立1000年啊，他建的这个国会。那、啊、另外除了这个国会大厦啊，这么精美的国会大厦，还有呢，你比如像伊斯特万圣殿那大教堂，哎呀，那也简直是美轮美奂，都是这个匈牙利建国1000年就是建的英雄广场啊，古代国王的这个雕像啊，抗击土耳其人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雕像，更别说这个渔夫堡，就是这个布达城堡里边的那些个辉煌璀璨的建筑，是吧？所以这个城市里面到处是古迹雕像啊，然后多瑙河穿城而过，所以真的是像极了巴黎，甚至可以讲毫不逊色于巴黎啊。布达佩斯真是去多少次都是这个去不够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小品演员叫陈佩斯，他那喜剧小品都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喜剧小品的这个巅峰之作啊，不可逾越的。他这名字就是他们家老爷子去布达佩斯演出，是吧？然后得知家里生了俩孩子啊，双胞胎吧，应该是那生了俩，所以老大就给起名叫陈布达，老二起名叫陈佩斯，就是这么来的啊。按说呢，不管谁打仗，这种城市都应该被列为不设防城市，是不能破坏的啊。可是这个希特勒和斯大林俩没一个正常人啊，自己国家都回起来不带眨眼的，甭说别国了。所以布达佩斯这座千年古城就成了二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苏军的进攻呢，先从佩斯郊区开始，德国人无险可守，只能不断后退。同时呢，在包围圈外面调集了本来准备用在阿登反击战的精锐装甲师，发动了3次凶猛反击，不过呢，都以失败告终，只能靠空运给城里的部队送补给。随着苏军进入佩斯市区，他们就也遭遇到了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遇到的情况，陷入了艰苦的巷战，每一处残垣断壁都在战斗，甚至连下水道都不例外。1月17号守军全部退到了这个布达山区，就是城堡区。虽然匈牙利军官强烈反对，是吧？德国人还是炸毁了多瑙河上的5座桥梁，其中呢包括100年前修建的塞切尼链桥啊。所以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几座桥啊，都是战后按照原样重建的啊，包括最著名的伊丽莎白皇后桥，是吧？几天之后，马利诺夫斯基通知城内守军说，现在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允许你们离开布达佩斯， 可是希特勒依然命令这些部队死守啊。布达山上的几个主要堡垒都由党卫军防守，炮兵阵地呢就设在了布达城堡后面的广场上。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这儿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冒着炮火强攻，战斗异常残酷。到了2月11号，经过足足六个礼拜的巷战，德国和匈牙利守军已经被压缩到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口粮和弹药都极度短缺，但是仍然拒绝投降。双方开始一间房子一间房子争夺，最后呢还是这个德国人先撑不住了。德国守军司令党卫军上将维尔登布鲁赫决定违抗元首的命令，带领残余部队突围。这天晚上大雾弥漫，仅剩的两万五千守军分成三批，带着大批平民悄悄从山上冲了下来。第一批突围部队比较幸运，趁着苏军没来得及反应跑出了不少人，后面两批就倒了血霉了。醒过味儿来的苏联人用大炮火箭炮猛轰，惨叫之声是不绝于耳，甚至一些壕沟都被死尸填平。一夜屠杀结束，只有不到一半人逃了出来。维尔登布鲁赫上将和匈牙利军队指挥官辛迪将军都成了俘虏。两天之后，布达佩斯所有的守军全部投降。惨烈的布达佩斯战役在持续了102天之后终于宣告结束，繁华的千年古城化为一片焦土。其实啊，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最多是政治意义比较大，但是在希特勒的死守和斯大林强攻的命令下，德军和匈牙利军队伤亡超过15万，苏军这边伤亡呢更是超过了30万人啊。当然其中有不少是罗马尼亚部队，那因为匈牙利跟罗马尼亚是死磕，每当匈牙利部队士气低落的时候啊，一看来进攻的是罗马尼亚人，士气就会高涨起来啊。当然跟所有的战争一样，最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整个战役期间来不及逃跑的布达佩斯市民有4万人死亡，他们有的是死于战火，有的死于饥饿，还有不少呢是被匈牙利箭十字党处决的。这还不算啊，因为仗打得太惨烈了，那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枪杀了大量德军战俘，不解气是吧，又把没毁的地方洗劫一空，强奸了大量的妇女啊。马林诺夫斯基呢为了向斯大林开脱自己对布达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大大夸大了守军数量，甚至呢抓了几万平民，让他们披上德国的军的衣，充当法西斯战俘啊，送到苏联的服苦役。这绝对是二战苏军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之一啊。这也就使得呀，匈牙利成了后来东欧国家里最仇视苏联的一个啊。不过呢，这些就是后话了啊。咱们只要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啊，远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了。布达佩斯解放以后，苏联人马上就组织了匈牙利临时政府，剩下的军队被改组，调转枪口对德国人开战。而且呢，这场战役给苏军积累了丰富的攻城经验，对后面进攻德国城市有巨大的帮助。德国这边党卫军部队遭遇重创，不过希特勒绝不可能坐以待毙，那匈牙利的油田啊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他把阿登反击战败下来的残兵败将脸吧脸吧又凑成了一个新的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依然由自己的心腹爱将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指挥，准备发动一次反攻，保卫巴拉顿湖的油田。那么这次进攻能成功吗？迪特里希的下场又会如何呢？咱们下一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惨烈的布达佩斯战役，苏军 以巨大代价获得了胜利。时间呢，到了45年3月，纳粹德国就要完蛋，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了。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还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那这就是德国元首兼三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下士。别人现在都在琢磨怎么投降，怎么保住这条命，只有希特勒还在琢磨怎么能反败为胜。可是呢，话好说事儿难办，德国现在哪儿还有兵啊？啊，你还甭说，是吧？希特勒真有辙。一年多以前啊，他就任命宣传部长戈培尔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负责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战争事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让德国16到60岁的男性都要无条件服兵役，而国内生产力短缺由外国劳工填补。这么一来， 确实给德军增加了不少新的兵员，唯一问题就是这些新兵老的老小的小，严重缺乏训练，除了拿不动枪的就是没枪高的啊。而前线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早在布达佩斯激战正酣之际，斯大林就应丘吉尔的要求发动了一系列进攻，由红军最擅长进攻的三位指挥官朱可沃元帅、科涅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分别从三个方向向前推进。这时候苏军坦克旧貌换新颜了，特34中型坦克换上了85毫米长身管火炮，终于也能对德国的虎啊豹啊有一定的威胁。更可怕的是斯大林2重型坦克，这种坦克装甲厚度已经超过了虎式坦克，还装了一门夸张的122毫米火炮。我们大家知道今天西方国家的坦克主炮口径才120，是吧？中国和这个苏联就是俄罗斯啊，什么是125，他那会儿二战的时候就装了个122，是吧？所以甭管你是虎是豹，是吧，要是挨上一发122，就算没击穿，剧烈的震动是吧，也能让这坦克瘫痪啊，也让它震散了啊，把里边人都震晕或者震死。所以斯大林看到这种坦克的时候兴奋的直跺脚，我们要用它来结束战争。反观啊，热爱黑科技的德国人啊，虎式和豹式坦克产量都不够，是吧，又搞出了一个虎王坦克啊，天哪啊，重量达到令人砸舌的68吨啊，正面装甲厚达180毫米，在整个二战战场都没有被从正面击穿的记录。今天那个坦克这个最重的62吨啊，65吨到头了，都没有超过虎王的。更厉害的是呢，虎王装了一门88毫米长身管火炮啊。二战时期的任何坦克啊，这个甚至虎王自己啊，这88毫米炮都能够一击致命。这么厉害的坦克是不是天下无敌？非也。首先，制造虎王这种超级坦克本身非常困难，德国的兵工厂三天两头挨炸，所以到后来只生产了区区400多辆。另外咱们讲68吨的坦克今天都没有，那个时候的技术，这么重的家伙实在是开不快，传动系统更是不堪重负，趴窝是家常便饭。就算真开上个战场，一旦有了故障或者没油了，那可这个没有谁能把它拖回来，那就只能自行炸毁。所以今天世界各个军事博物馆里的虎王坦克啊，基本上都是没来得及炸掉就被俘虏的。所以说这个不管多么先进的武器诞生之初都会有很多问题，想指望着黑科技来扭转乾坤那是最不靠谱的。苏军进攻没几天，就在德国东普鲁士防线上打开了一道300多公里宽的缺口，100多万红军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很快就解放了华沙。波兰全国都是开阔地形，根本没法防守啊，根本就没法防守。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只能寄希望于机动作战，结果呢，本来就不多的装甲师啊，又有一部分被老西送去防守布达佩斯，就更让苏军畅通无阻的渡过了维斯瓦河，把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和德国本土就分割开来。到了1月底，朱可夫的部队就来到了奥德河，离柏林只有不到70公里了。戈培尔赶紧把大批平民组成了这个国民风暴队，跟正规军一起防守首都。朱可夫也因为前进太快需要停下来等补给，双方呢就暂时隔河对峙。这个地方离柏林呢实在太近，希特勒只好把西边莱茵河防线的守军调了过来。不过呢，直到此时咱们这位元首也没忘了翻牌的这个念想。西边呢搞了个阿登反击战，刚消停几个月又开始对着匈牙利的地图打主意，原因无他，就是匈牙利巴拉顿湖这边的油田现在已经是德国最后的石油来源。希特勒呢打算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用15万德军沿多瑙河前进，切断苏军前锋部队，最终收复布达佩斯。为此呢，他把阿登战役的残兵败将敛巴了，那凑了这个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司令呢还是爱将迪特利西。这次行动被命名为春醒。3月6号迪特利西的部队踏着泥泞的土地开始了进攻，打头阵的呢又是武装党卫军第一装甲师，也就是咱们另一个老熟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 这么一进攻啊，苏联人确实被吓了一大跳，没想到这个时候德国人还能干出这事儿，那还是精锐的党卫军部队。于是呢，赶紧认真的组织防御。那这次底特利西和党卫军绝对是拼尽了全力。阿登战役的先锋官派普带着几十辆虎王坦克冲在最前面。不过苏联人没怎么看着，是吧？这个坦克先纷纷陷入了泥潭。派普没好气儿的向上级报告说，在我这儿坦克都成潜水艇了。八天以后，底特利西被迫停止了进攻，战役目标呢一个没有达成，是吧？希特勒听说以后气急败坏，命令警卫骑队装甲师所有官兵摘下胳膊上的臂章，开除你们党卫队的队籍啊！不过苏联人可没打算就这么放他们回去。托尔布钦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趁机发动全面进攻，只用了一天就把德军赶回了春醒行动的出发点，之后顺势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了奥地利，包围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有了布达佩斯的前车之鉴，维也纳赶紧通过电台广播宣布啊，说我们是不设防城市，求大家高抬贵手，饶我们一马吧。就算这样，依然有不少文物被炮火破坏，当然呢比布达佩斯那就好多了啊。4月11号晚上，苏军派出舰队从多瑙河运送海军陆战队强占桥梁，第4近卫集团军随即强渡过河，又经过两天战斗，城里残余德军宣布投降，维也纳这座历史名城宣告解放。第一批进城的苏军呢，军纪特别好，很多还都会说德语。维也纳呢，很快恢复了秩序。可惜，形象工程没维持多久，这批部队一开走，后来的苏联占领军就开始了抢劫和强奸，好几个礼拜之后才渐渐的平息。春醒行动是整个二战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成建制的进攻行动，跟这个阿登反击战一样，那元首呢又一次体现了他超人的想象力，对战机的判断其实呢也不错。可惜他手里点兵力实在是配不上他的野心，又想守住油田，又想夺回普达佩斯，底特利西只能跟他说臣妾做不到了。最终一仗打下来，除了吓了苏联人一跳之外，几乎没什么收获，还拼尽了党卫军最后的精锐部队，也就没有办法阻止苏联人解放匈牙利和奥地利了。更严重的问题出在西边，盟军已经开始准备强渡莱茵河了。这次艾森豪威尔没再搞折中，而是完全偏向了蒙哥马利。除了他手下的一个英国集团军和一个加拿大集团军以外，美国第9集团军也被划归蒙替指挥。这一决定让大部分美军将领极为不满，不过呢，也客观上刺激了他们，尤其是刺激了巴顿老爷子。他率领手下第3集团军从阿登山区长驱直入，仅仅用了3天就前进了100多公里。刚好一支友军抢在德国人炸桥之前占领了雷马根大桥，于是巴顿的部队浩浩荡荡开过了莱茵河，整个过程就像行军一样，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希特勒闻听此事，立刻要求调集兵力堵住缺口，结果呢，他被告知西线的机动兵力只剩下5辆坦克还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仓库里。第二天磨磨蹭蹭的蒙蒂终于也过了河，这时候能给盟军造成麻烦的就只剩下被空军轰炸造成的废墟了。因为无论德军还是德国人民，现在最热切期待的就是美英能赶在苏联人之前尽可能的多占领德国，最好连柏林一起解放了才好。当然希特勒本人不这么想，他知道甭管谁来他都得第一个上绞刑架，所以要求德军在国内实行焦土政策啊，因为按他的话讲，如果德国战败，德意志民族也会灭亡，所以也就不需要考虑让人民活下去这事儿了啊。这一点啊，只要是还残存一丝人性的人都不会支持，比如希特勒的唯一能称得上他朋友的纳粹官员军备部长施佩尔啊，他背着希特勒到处游说军政要员啊，号召大家不要执行焦土政策。其实绝大多数人其实都跟他想的差不多啊，这个纳粹没了，德国人还得活着啊，没有谁真心实意的想让整个这个德国都给希特勒陪葬。就连之前最积极执行焦土政策的莫德勒元帅也没再坚持。末日来临之前，希特勒的痴心妄想反而有增无减，每天都盼望奇迹出现啊。戈培尔呢是纳粹高层唯一还保持狂热的人，每天晚上给希特勒读腓特烈大帝的传记， 当年腓特烈即将战败的时候，由于俄国女皇突然去世，反对他的联盟呢随之瓦解。每次读到这儿，俩人就好像充满了希望。戈培尔呢甚至找来几个占星术士，那左算右算，算出说1945年4月会有大事发生，德国命运会逢凶化吉。4月12号半夜，希特勒突然接到戈培尔的电话，电话那头戈培尔激动的几乎要失声啊，是吧，颤颤巍巍的讲，我的元首啊，我要向你祝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为什么呢？说的是二战三巨头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去世了。这在此时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看来，绝对是绝处逢生的命运转折点。丘吉尔和斯大林一直就不和，互相瞧不起，现在罗斯福死了，盟国之间必然会分裂，甚至爆发冲突，德国也就有机可乘了。那么希特勒的美梦会不会成真呢？罗斯福的继任者又会是谁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讲到啊，说1945年的4月12号，美国总统罗斯福突发脑溢血呢去世了。希特勒和他的死党葛培尔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是欣喜若狂啊，觉得这是迎来命运的转机了。那你想，这罗斯福身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其实啊，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累的啊。罗斯福是美国唯一一位超过两任任期的总统，而且呢居然这个连任了四届啊。这个罗斯福，你想他是怎么说呢，他这个一战的时候啊是美国海军部的副部长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这个身为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就认识。所以这二战的时候啊，英美能够结盟，其实跟这个两国领导人的私交好也有关系，是吧？然后战后呢，他这个有一次去救火啊，去森林救火，救完火满身大汗，下海一游泳上来，小儿麻痹了啊。这可能他这个小时候是吧，总理爷爷没喂他吃糖丸，是吧？他这个小儿麻痹症这个病毒潜伏的时间比较长，37岁小儿麻痹了，从此终身与轮椅为伴啊，偶尔反正见客人的时候也能站起来。啊，但是他身残志坚，是吧？这个竞选联邦参议员，纽约州州长啊，在纽约州州长任上赶上了经济大萧条啊，胡佛政府自由放任，无力扭转这个局面啊。他在纽约州呢，实际上就试行改革啊，后来呢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吧？就是成功的带领这个美国啊走出了大萧条，是吧？从这个32年当选啊，33年到40年连干了两届八年。是吧，连干了两届八年。那个时候啊，这个总统不能超过两任，没有法律规定啊，它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吧？所以呢罗斯福就又参选第三任，是吧？那在这个40年的时候啊，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时候，罗斯福的这个健康情况就已经非常不好了，是吧？超过20年的这个瘫痪啊，还有他就是一杆大烟枪，是吧？这个习惯让他重病缠身啊，到44年，是吧？他高血压、肺气肿、动脉粥状硬化、心绞痛，是吧？就什么病都有啊。所以有一个医生呢，在电视里看到他竞选演说之后就说啊，说不管这罗斯福啊能不能当选，半年之内他肯定死于心脏病，是吧？就跟那个郭德纲说谦儿哥似的，你肯定能活到死啊，所以这个他肯定死于心脏病，是吧？就这样，这个罗斯福拖着病体赢得了第四次大选啊。之后不久呢，长途跋涉来到苏联黑海畔的小城雅尔塔啊，参加第二次二战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这次会议呢，本来是打算在地中海这边上找一旅馆，是吧，度假中心开，但是斯大林坚决不离开苏控区啊，他怕这个被做掉，是吧？所以罗斯福丘吉尔呢没辙，就只好来到雅尔塔。1945年的2月4号三巨头呢第二次碰了面，但是呢跟在德黑兰一样，那哥仨呢是各怀心事。罗斯福最主要的目的啊，是劝说苏联在打败德国之后尽快对日宣战，好减少美国的损失啊。日本人打仗不行，但是极其野蛮，太疯狂了，不要命了啊，连自个儿肚子都敢豁，你想想那豁美国兵都更不当回事了啊，所以要减少美国兵的损失。丘吉尔呢则希望斯大林在战后别把东欧全占了，给大英帝国呢留点地盘。说实话呀，这个时候东欧各国的命运是由不得丘吉尔了，朱可夫的部队都快打到柏林了，是吧？ 尤其是在波兰问题上，斯大林表示毫无谈判空间，唯一可以让步的是在战后让波兰民主选举啊。当然后来证明这就是装装样子。那关于战后怎么处理德国，三巨头除了重申了一下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之外，还决定了要建立一个特别法庭，用现代法律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这件事儿的意义啊实在是太大了，咱之后有专门的节目啊详讲啊。另外呢，雅尔塔会议还对很多具体问题做了安排啊，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在美苏英之外增加了法国，也作为这个战胜国在德国建了一块占领区啊。这个呢咱们之前特辑节目说过，绝对是戴高乐将军的巨大功劳。还有一条呢，就是凡是被德国俘虏的苏联人，无论其本人是否愿意，都必须遣送回国啊。咱们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啊，那这些人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作为回报，斯大林明确同意苏联会在打败德国之后仨月内对日本宣战，而且呢会加入联合国啊。当然呢条件有啊，就是外蒙古必须维持现状，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要划归苏联，并且呢在大连旅顺两个军港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拥有独家权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不仅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还被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确实是非常悲哀啊。当然了，像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小国利益也一样被牺牲。还是那句话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世界。八天之后三巨头这个散会，那罗斯福总统呢离开雅尔塔飞往埃及，会见了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两天后又会见了今天沙特王国的奠基者啊，就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啊。这次见面的意义呢也非常深远。直到今天沙特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之后呢罗斯福又跟丘吉尔开了一次会才坐船回国啊。一到美国他就在国会发表演讲啊，汇报这个雅尔塔会议的情况。国会议员们看到罗斯福形容枯槁的苍老样子都非常震惊。不过罗斯福还是拼了老命工作，尤其是在成立联合国这件事上，太多的事情啊需要处理。4月12号下午啊，正在休假的罗斯福啊在别墅里正襟危坐，有一位画家呢给他画像，突然他觉得头疼的要命，其实就是大量脑出血啊。当天晚上呢就离开了人世。罗斯福在职12年啊，他连任四届，实际上干满了三届啊，因为一届是四年嘛，第四届刚当选那仨月就挂了。先是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然后又跟国内的孤立主义做斗争，最终带领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打败了法西斯，绝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人。很多美国人呢把他和华盛顿林肯并列，称为最伟大的三位总统啊。当时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100年后人们会跪下来感谢上帝，因为他赐给了我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了纪念罗斯福，两周后下水的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临时改名为罗斯福号，美元啊，这个10美分硬币也以罗斯福的头像为背面图案，甚至今天天津和平区和平路也被这个国民政府命名为罗斯福路。当然了，人世间的事儿永远是这样，亲者痛就一定仇者快。那于是呢有了开篇的那一幕，希特勒得知此事欣喜若狂啊。这个时候罗斯福的继任者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根据美国法律，副总统杜鲁门马上宣誓就职接替总统职务啊。他一上任就宣布维持罗斯福所有政策，全力以赴对纳粹德国作战。希特勒最后一丝希望就这样化为了泡影。盟军强渡莱茵河之后立刻发动鲁尔战役，包围了据守在这个工业区的德国 B 集团军群。莫德勒元帅命令炸毁河堤，让鲁尔河水泛滥成灾，不过依然没能挡住盟军的脚步。虽然被希特勒严令必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莫德勒这位元首的心腹爱将此时也终于是心灰意冷，他拒绝执行焦土政策的命令，也拒绝投降，而是命令 B 集团军群就地解散。气得戈培尔啊，这个指责莫德尔是叛徒。其实这个时候的莫德尔也给自己想好了归宿啊，他对自己的这个参谋说啊，说要在古代有什么可以留给一位战败的指挥官呢？只有毒药啊！他好几次到前线想找个机会牺牲都没成功，最后呢只好到一片森林里开枪自杀。 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莫德尔能做到，那么我也可以。鲁尔工业区陷落，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又面临了一个问题啊，要不要抢在苏联之前占领柏林。这个时候美军离柏林的距离跟苏联人差不多，丘吉尔也希望由盟军攻克柏林，至少是空投点散兵过去，这样呢可以提高英美的国际地位。但是呢杜鲁门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听从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把攻克柏林的机会呢让给了苏联人。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伤亡太大，毕竟呢盘里边的德军还有百万之众，谁知道希特勒还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来。柏林呢已经被商量好划分为四个国家的占领区，现在实在是不值得为还要还给苏联人的地盘流血了。美国人表了态，斯大林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谦让的了，命令朱可夫、科涅夫和罗克索夫斯基三位元帅各率领一个方面军，一共250万人的部队，准备围攻纳粹德国的首都。德国人这边，希特勒知道自己末日将至，但是依然凑出了两个集团军群，超过100万人来防守，其中舍尔纳指挥中央集团军群驻守柏林东南。舍尔纳刚刚被晋升为元帅，因为呢形势危急啊，连元帅结账都没做出来，就只好凑合着上任。主要防守任务由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负责。前几个月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看见形势危急，说服了希特勒让自己出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还不知死活的发动了一次反攻，当然呢是以悲剧收场。损兵折将之后，希姆莱终于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还是回去搞政治斗争比较适合我，指挥官的位置就交给了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柏林不可能守得住，就劝希特勒呀，趁着最后的机会逃跑到德国南部山区打游击去，但是呢被希特勒拒绝了啊。其实这个时候是吧，他已经下定决心跟柏林共存亡，自己死也要死得像模像样。元首不跑，大家也只好拼命了。海因里希是德军最擅长防守的将领之一，他料到苏联人肯定会渡过奥德河之后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进攻柏林，所以他决定不去费力阻止苏军渡河，而是把精锐部队布置在高速公路旁的施劳佛高地，形成一座居高临下的堡垒，还派出工兵炸掉奥德河上游的水库，放水把地面淹没成一片沼泽。沼泽之后就是由大量的战壕、碉堡、反坦克炮台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这时候除了柏林，苏联人也没什么其他目标，所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1945年4月16号凌晨，苏联红军万炮齐鸣，卡秋莎火箭炮凄厉的吼声划破夜空，随后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开始了进攻。他这边是三支部队里兵力最强大的，当然呢任务也最艰巨。海因里希大将不愧是防守专家，早就料到苏军要进攻，提前把最前一道防线的部队撤了回来。朱可夫之前呢在强渡维斯瓦河的时候玩过一绝招，用上百个探照灯在漆黑的夜里把德军阵地照亮，还能晃得德国人睁开眼。这次呢他故技重施，可惜天气不好，浓雾弥漫，探照灯的光线啊都被分散了，反而暴露了自己。再加上沼泽地的阻碍和高地上德国人居高临下的炮火，朱可夫的进攻几乎完全失败。一天的仗打完，最远只前进了6公里，德军的防线依然完整无损。朱可夫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战斗遇到了一些挫折啊。斯大林你想是老江湖啊，告诉他那我准备让侧翼掩护的科涅夫掉头北上，从南面杀进柏林。这话一说朱可夫可就受不了了，第二天一早就命令把方面军后方所有预备队投入战场，结果激战一天，苏军伤亡惨重，依然没能突破。这个时候南面的战线却迎来了转机，舍尔纳的防御水平啊比海因里希差远了，所以科涅夫轻松突破了防线，直插这两个德国集团军群的这个结合部，海因里希呢就不得不开始后退。4月19号朱可夫也终于突破了施劳佛高地的防线，通往柏林的道路自此畅通无阻，德国人的防线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又过了一天，4月20号希特勒56岁生日，朱可夫呢没忘了给他祝贺一下，苏军的大炮开始向柏林市中心炮击，英国皇家空军也投来了大量炸弹给他庆生。第二天苏军开始包围柏林， 希特勒命令斯坦纳将军指挥的党卫军部队立刻发动反击。第二天中午的这个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得知这个斯坦纳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也就没有进行反击之后，是吧？发疯一样训斥在场的所有人。这个德国拍的经典电影《帝国陷落》，是吧？把这个桥段拍得特别活灵活现。那这个片段呢，还被好多人啊做成恶搞视频啊，简直就把希特勒给玩坏。是吧？不过咱们恶搞归恶搞啊，七十多年前的希特勒可没这心情。那么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朱可夫又打算如何攻城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苏军打到柏林城下，希特勒呢因为手下将领啊没有按命令发动反攻而大发雷霆。不过这时候发脾气还没有毛用啊，冷静下来以后，希特勒接受了约德尔的建议。让防守西线的温克将军率领一个集团军火速回援。美国人咱不管了啊，爱谁谁了，还任命魏德林将军为柏林城防司令，准备做拼死一搏。4月25号美国第一集团军前锋侦察部队推进到了柏林南面100多公里的易北河畔。在这儿他们遇到的不是德军，而是苏联人，双方从东西两线正式会师，给希特勒敲响了丧钟。现在所有盟军的眼睛就都盯着柏林了。这时候这个防守柏林城的除了残存的德军和党卫军以外，还有希特勒青年团和国民突击队。国民突击队呢一般就是由一些退伍军人和平民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就更不靠谱了，主要都是一帮对纳粹有着疯狂信念的小孩。正规军都打不赢的仗，这些人来打除了给战争增加了残酷以外根本就没毛用。因为苏军经常没法区分平民和军队，只能无差别消灭。苏军对柏林采用了多路向心突击的方式，从不同方向逼近市中心希特勒最后的据点总理府。双方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屋子都成了战场，经常是双方白天战斗，晚上就睡在相隔不远的屋子里，连对方说话声都能听见。德国人把大量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发给平民，配合军队在每一个角落伏击苏联坦克。几天以后，苏军终于找到一条捷径，就是四通八达的柏林地铁。于是呢，他们把大炮推进地铁里，一边开炮，一边用火焰喷射器掩护前进。地面上呢，苏联用大口径要塞炮和飞机投下的炸弹，把柏林炸成一片废墟。不过，在德国人的拼死抵抗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此时离前线不太远的帝国总理府的地下掩体里，希特勒终于开始琢磨后事了。4月27号试图逃跑的墨索里尼夫妇被意大利游击队抓住，第二天呢就当众处死，尸体呢被带到了米兰，倒挂在市中心广场上任凭大家羞辱。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坚定了自杀的决心，不能重蹈覆辙。他最后一次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其中呢好多是青年团的孩子，然后他下命令所有军事机关的参谋和文职人员都要参加战斗，对按兵不动的指挥官都要枪毙，逃兵要在电线杆上吊死，还要在身上挂上牌子，写着我是逃兵，我背叛了德国。海因里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说我现在没弹药了，我不能再让大家送死了。希特勒二话没说，解除了他的职务，由伞兵司令施图登特大将接任。不过施图登特离得太远，根本就来不及过来上任，剩下的德军就都是各自为战了。希特勒这么疯狂，但是纳粹的几个高官们嘛，可不都这样啊，各有各的小算盘。4月20号元首生日 party 之后，帝国元帅戈林就跑到了自己的别墅，琢磨着呢自己应该代表德国跟盟军谈判了。之前呢希特勒曾经有个命令，一旦自己发生不测，就由戈林接替他的位置。于是呢他就给希特勒拍了个电报，说现在您看是不是已经时候到了，那命令还有效吧，如果今天晚上10点半还没有收到回信，我就认为呢您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呢开始执行命令了。这封电报一来，希特勒立马是怒不可遏，是吧？下令逮捕戈林，开除党籍。戈林就这么被党卫军关起来了，空军司令的头衔由格莱姆大将接任，同时呢晋升他为元帅，格莱姆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最后一位元帅。另一位左膀右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更加狡猾，他早就看清德国必败，一直在利用自己的情报部门跟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接触。但是呢，艾森豪威尔很有原则，告诉他只能无条件投降，没有任何可以谈的。 好巧不巧的是，这个事儿被路透社记者知道了，立刻就变得尽人皆知。希特勒得知之后也下令逮捕希姆莱，但是呢，希姆莱以指挥党卫队的名义提前开溜了，于是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里，戈林和希姆莱都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啊，因为希特勒这个元首啊，是以前的总统和总理两个职位合并来的，他死后就不能再这样了，所以他决定由海军总司令邓尼斯元帅接任德国总统啊，因为陆军和空军都背叛了他，只有海军是最忠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接任总理和纳粹党主席，下面大小官员一应俱全啊，遗嘱立完，希特勒也要走到他人生的最后时刻。4月29号，城防司令魏德林报告弹药用尽，无法继续战斗。第二天凌晨，希特勒跟多年的情妇艾娃·布劳恩举行了简短的婚礼，大家呢因此还发了点三明治和气泡酒。他俩婚礼的主持人呢是临时从地下掩体的路人里找出来的啊，就因为这哥们是个公务员啊，其实他就是负责柏林一个区垃圾收集处理的，还是个副职。这天下午呢，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躲在一间这个屋子里啊，先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狗啊，也是为了测试一下毒药的效果。然后呢，希特勒吞下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在咬破的同时呢，往自己嘴里开了一枪。艾娃呢也跟着服毒自杀，他俩的尸体连同死狗一起包裹起来，被抬到总理府的后院，挖了个坑，浇上汽油点燃，没多久呢就在炮火中烧成了灰烬。希特勒一死，总理府的人就开始播放爵士乐啊，这是他生前严令禁止的。当天晚上，苏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的圆顶，在这里负隅顽抗的2000多党卫军被全部消灭。5月2号，魏德林率领残部向崔可夫投降，柏林战役宣告结束。城外的零星战斗又持续了几天，不过呢，掀不起什么风浪。攻克柏林这场战役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德军总共伤亡32万人，其中阵亡就高达10万，还有数万平民死亡。苏军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85000人倒在了柏林城下，伤亡总数也将近30万，这里边一半是在朱可夫强攻德军防线时候损失的。最可悲的是柏林陷落，可是柏林人民的噩梦啊，只能算是刚刚开始。苏联军队所过之处，各种暴行就没有停止过，苏军挨家挨户进行打砸抢，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老太太，只要被发现就会被强奸甚至轮奸，好多人因为抗拒而惨死啊！德国统一的时候，著名的这个总理，就前总理科尔，他的夫人当年都被苏军强奸过，是吧？或者呢，这些人因为不能忍受屈辱而自杀，是吧？这个后来苏联解体之后啊，好多资料被解密，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二战后期在苏联人的地盘里，大约有200万妇女被强奸，其中呢，很多都发生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啊，比如这个南斯拉夫，当然也包括中国东北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呢，今天居然还有很多人为苏军的暴行辩解，这个最常说的理由呢，就是德国人在苏联也犯下了不少暴行，然后很多苏联士兵呢本身素质不高，又充满了复仇心理啊，这在客观上可以勉强算是一个原因，但是呢，苏联领导人和高级军官啊，却是纵容甚至鼓励这些暴行的。啊，有一位红军师长啊，就在作战动员的时候呢，跟大家讲话啊，说士兵们，眼前这座城市里有大量的美酒，那里的女人个个漂亮，只要你们把这座城市打下来，起码在最初几天，你们想干啥就干啥，这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了啊！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洋学生，是吧？这就绝对十恶不赦啊！可惜直到今天，这些罪行呢都没有得到清算啊，但是呢咱们绝对不能把它忘了啊。根据希特勒的遗嘱，邓尼斯元帅和戈培尔博士应该组织新政府，但是戈培尔呢在希特勒死后第二天就和他老婆双双自杀啊，死前还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所以投降重任就落在了邓尼斯一个人的手里。5月7号，邓尼茨派约德尔大将在法国里姆斯盟军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呢，又派凯特尔元帅与苏军的朱可夫这边又签了一份。这两份投降书都是规定当天夜里12点正式投降。所以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胜利纪念日是5月8号。前苏联各国呢，则是5月9号。啊，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按照命令投降。不过呢，有例外。啊，驻守捷克首都 布拉格的党卫军司令弗兰克就命令部下继续抵抗，并且镇压城内的起义。他手下就有俄罗斯解放军司令弗拉索夫将军，他知道呢自己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于是突然倒戈，帮助捷克起义军反对德国人。斯大林得知此事之后，马上联系捷克流亡政府，警告他们不许跟弗拉索夫合作，同时让科涅夫的部队加速前进。5月11号布拉格被解放，弗拉索夫逃到美国这边申请政治避难，结果呢被遣送回了苏联，在第二年呢被判处绞刑。据说他和好多俄罗斯解放军的官兵都是被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致死的。不管怎么讲，纳粹德国最终还是覆灭了，整个欧洲终于在废墟里迎来了和平。不过呢，更困难的问题还是在战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抓捕战犯，尤其是几个元凶。头号战犯希特勒自杀，二号就是格林。希特勒死前下一道密令，说如果国家灭亡必须处决叛徒，结果呢没有被执行。恢复自由的这个格林啊，舔着大脸给邓尼茨发了电报，说听说您要派约德尔去跟艾森豪威尔谈判，我应该比他更胜任这种元帅对元帅的场合。邓尼茨压根没搭理他啊，格林依然没有死心，自己开车去找美国人啊，结果呢遇上大堵车，全是难民，最后呢在半路上呢被美国人发现，并且这个逮捕了。刚逮捕的时候呢，格林享受了 VIP 待遇啊，这个美国空军司令斯帕茨上将还开香槟酒招待他啊，说是为德国空军的英勇干杯啊。要不说斯帕茨这个人呢就是个傻大兵，政治观念太差了，是吧？艾森豪威尔一听说就大发雷霆啊，把斯帕茨劈头盖脸一通臭骂，是吧？马上下令把格林的元帅结账什么勋章啊钻石戒指都没收啊，关到了这个监狱里。要说希姆莱啊比他强得多，那党卫军头子绝对不是白当的，那他向邓尼茨提议由自己代表德国去谈判啊，被拒绝之后呢马上意识到形势不妙，赶紧开溜啊，剃掉了自己标志性的小胡子，用布呢遮住一只眼儿，装扮成一个交通警察，拿着别人的证件逃跑啊，跑了好多天，期间还露宿街头，是吧？结果呢还是在一个英军岗哨呢被拦了下来。因为他这个身份证啊太新了，不像是个逃难者啊，就被扣了下来。一看逃跑不成啊，他就要求见岗哨的军官，并且呢对这个英军上尉说啊，我是希姆莱，我要求见蒙哥马利元帅。上尉一听非常重视啊，赶紧给希姆莱搜身洗了澡，就派专人呢送到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可惜蒙帅不在啊，他的这个情报部门负责人莫菲上校呢就先负责给希姆莱验别正身啊，别是假的。期间呢就让医生检查啊，希姆莱嘴里是不是藏着毒药啊，结果真的就发现啊，希姆莱把一颗假牙拆掉，在这儿呢这个藏了一个这个氰化钾胶囊。医生正要再仔细看的时候，希姆莱突然转头咬破了胶囊，抽搐了一会儿就死在了地上啊，逃脱了历史的审判。格林和希姆莱之后啊，其他各大战犯纷纷落网啊，邓尼斯的政府呢也被解散。下一步呢就是要给他们搞一场大审判。地点选在了德国东南部的小城纽伦堡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意义的法律和法庭来审判战犯。每位战犯都配有律师，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啊，这个意义绝对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故事，我们会在特辑节目里呢再给大家详细讲述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纳粹覆灭这一集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下一个专辑呢咱们就要回到太平洋战场，看看小日本是怎么走向最终失败的。